是可以找人上門搞你的。 不是吧，這麼大鑊。 恐怖到這樣啊，大佬。 那麼你聽華春瑩怎麼說， 就是說這個菲律賓副衛生部長被扶貧的話，找人搞他的，可以真的。 是啊，你不准被扶貧啊。 但是華春瑩最好笑，這個叫我再說一次，叫做中國人的劣質劣根性了，就是叫臭蟲論。華春瑩的回應就是說，外國早期給我們的物資都有些不達標的啦，這樣你作為回應 呢啲咧， 呢個咪就係魯迅所講嘅臭蟲論咯。 呢啲咧，呢啲就其實嗱，之前有好多人就話外交部啦，咩戰狼外交，我覺得呢啲唔係戰狼外交添啊，呢啲叫八婆外交。 我覺得唔係八婆外交添啊，係七婆外交， 係嘛？即係 講啲咁柒嘅嘢出嚟。 你咁講呢啲説話咧，通常有好多八婆啦，即係都會咁講。嗱，你四個字概括到啊，你夠係咯，人哋話你乜嘢，你就話你夠係咯，你 唔係趙立堅講咯， 咪就係咯。 美國批評維吾爾族的集中營在新疆，趙立堅響到是什麼？即是戰狼外交官， 你的 黑人啊， 你的黑人住那些區域，樓價都會跌的，那你就是歧視黑人咯，那就是這樣，你說我柒，你就是中柒，這樣就是這樣的。喂，大佬，外交官，如果是這樣的話，喂，大佬，我相信我樓下那個清潔阿姐做華春瑩的位置絕對升任有餘，我覺得真的，起碼他的態度沒那麼惡劣。 還有你這樣說呢，即係你點解你要攞翻人哋？我唔知佢究竟佢講邊個例子先？究竟邊個國家俾啲抗疫物資你係有流料先，係有山寨貨先？如果係嘅話，你咁樣講係咪即係你全心報復啊？ 或者甚至係咩啊？即係話你又唔講係邊個？ 係啊， 咁係咪所有俾個物資你嘅都會俾你因為咁講而俾人懷疑俾山寨貨你咧？ 係咯、 啊。喂，所以我就話千祈唔好幫個大陸有事，就係咁啊！你見到華春瑩呢種講法咧，就算佢撲街死都好，你都唔好幫佢嘅，真係啊！因為呢啲咁嘅人咧，幸災樂禍，你知唔知啊？當美國確診肺炎多過中共嗰陣時候， 我知啊， 竟然拉條 banner 出嚟歡呼啊！咩人嚟噶？ 山東啊嘛， 同呢個咁樣嘅雙子塔當日劫機俾呢個拉登嘅黨羽撞擊嗰陣時候，係鼓掌歡呼係一模一樣嘅。 唔係呢個係好，呢、這個好。 喂，大佬惡劣到咁嘅地步喎，係你自己真係惹到人哋全世界咁樣瀨嘢，然後機而家到人哋幸佢叫咩咧？用幸災樂禍嚟去咩啊？幫自己去脫困啊！其實 唔係，其實呢個就係等於讓十四億人民就自我感覺良好，咁啊將呢一啲咧，即係其實煽動仇恨，然之後就係叫做係轉移視線，咁唔會記得自己咧嗰種咁樣嘅，即係嗰種咁樣嘅，即係共產黨嗰種困，即係嗰種好樣衰嘅情況嘅。其實 係嗱，好簡單啫嘛，佢就係咩咧？我撲街唔緊要，全世界一齊撲街嘛。點解中國喺毛澤東年代可以發動呢種咁樣嘅大躍進、產平主義嘛？ 係啊， 我門口唔准養雞，富農就俾人鬥，跟住我貧農，我點解唔會幫個富農咧？就係、是、話你同我一樣咁窮，咪產平主義咯。大家一齊咁撲街，但係唔係？如果調翻轉，你富農，你有隻豬有隻雞咧，佢就走去篤你灰喎。 係啊， 點解啊？因為我窮，點解你有啊？而家就係咁喎，當美國確診肺炎多過中國嗰陣時候，佢咪高興咯？點解？因為佢會覺得、哦、大家一齊香啦、啊，大家一齊香就我冇咁核突。 呢個黃子華咧都講過呢個道理嘅，其實就係嗰個所謂即係魚蛋道理啊。即係如果你起一粒魚蛋咧，即係你自己吉到一串魚蛋係咪、有六粒？咁但係你見到人哋有七粒，點解你有七粒啊？點解你可以食多一粒啊？而唔係你自己去喺嗰個攤販度爭取多一粒？ 問點解你俾少粒我？ 係啊。 然後你竟然你點解多一粒？ 係啊，你點樣多一粒？ 點解你冇事啊？好到你有事啦！好啦，大家剷平啦。咁就即係證明我哋中國人都唔係特別衰，共產黨亦都唔係特別差，係、你美國都係咁，呢、這個就係臭蟲論嘅基礎。係 啊， 呢、這個喺魯迅一早已經指出呢個臭蟲論，就係咩咧？別人也有嘛，係嘛？即係你話我踐踏人權，咁你美國咪歧視黑人咁樣？你話我哋共產黨呢個貧富懸殊，咁你呢個歐洲嘅有貧富懸殊啦咁。即係佢唔係去要求自己， 嗱呢個最衰嘅， 去改善啊！ 佢呢種咁嘅煽動仇恨係有結果，就等於今日啦，就其實有人爆咗，就係呢個東莞嘅一間廠商咧，咁佢製造啲測温槍，即係其實你而家平時你見到啲大廈，即係其實你同你即係對住個頭啊， 而家食肆好多都有啊， 好多都有，係 啊。 咁但係咧，即係有一間東莞嘅一間廠商咧，咁就叫叫咩啊？艾邦壓温啊嘛， 哦，特登做一張唔準確嘅測温槍送去美國啊嘛，佢話。 就話咁樣咧，就專登就令到佢哋即係嗰個 感染增加咯， 感染增加，就令到嗰啲咧本身明明有發高燒嘅啲人咧，就以為自己冇事，就等佢周圍走，周圍波動。啊，你睇下啲美國人咁衰，啊、等我而家咧，即係整啲咁嘅測温槍去害佢哋，搞到佢哋唔可以周圍害人。喂，你咁樣搞法，喂，其實你成個中國唔使做生意。嗱，即係你美國咧，你朝野咧，其實而家都即係譬如你彭斯咁樣啊，彭斯又好啊，講呢一個蓬佩奧都好啊，其實佢往往講公即係中國嘅問題咧，就 highlight 係共產黨嘅問題， 冇針對中國人， 冇針對中國人嘅。而家你中國人你自己做埋呢咁嘅衰嘢啦。你真的自己拿嚟衰嘅呢樣嘢係？ 唔係，我覺得都是跟共產黨的體制有關 的。係，因為你煽動仇恨。 因為你中共由呢個趙立堅開始話美軍在武漢軍人運動會播毒啊嘛。 係啊。 好啦，咁你嗰啲賊人佢會信嘅喎。 係啊。 係嘛？佢戰狼上身嘅喎。 係啊，冇錯。 係嘛？所以我話你，如果係美軍播毒，其實應該出解放軍攻擊喺南海嘅美國艦隊啦。其實應該佢又唔係啊，當然係假嘅啦。 嗯。 好啦，佢而家咪就係煽動嗰個民族主義，同慈禧咪一樣。係。點解？因為佢懷疑。當時的外國公使是支持呢個光緒啊嘛， 嗯， 係咪？咁佢咪咩咯？咪要呢個去對付呢個洋人咯， 嗯， 好啦，對付洋人嗰陣時，咪喺山東揾一班盲毛，練呢個神打嘅盲毛，紅燈照啊、青燈照啊呢啲咁嘅叫做拳民， 啊， 練拳嘅人嚟去做呢個盲毛去攻擊外國使館咯。然後跟住今日八國聯軍就話外國人點樣欺凌中國咯？喂，大佬，你殺教士、燒教堂、拆鐵路呢啲咁嘅嘢，絕口不提嘅喎，其實係，咁咪變成咁咯。所以我就話，120年前嘅八國聯軍，120年後嘅庚子年，其實係將60年前嘅呢個大躍進嘅饑荒，同再60年前嘅呢個扶清滅洋嘅義和團之亂，係二合為一，變成120年之後嘅武漢之亂啦，武漢肺炎之亂。好啦 ，Boris Johnson 嘅內閣講咩咧？就係話要。懲罰呢個中共，要對付呢個中共，首先就要取消呢個華為喺 5G 嘅參與， 冇錯， 呢個第一步。第二就係要向中共嘅官員隱瞞疫情同埋輸出呢個疫症咧，要問責。 嗯， 咁你問，如果呢一個係英美之間嘅共識嘅話咧，我相信就要推動全球向中共問責，就係咩咧？中共嘅體制導致全球受害，係中共啊，我講緊，唔係中國人。是中共的體制導致全球受害。當然你說從那個行為上是因為吃野味等等這些東西，但是如果你說這個行為的疫症造成的疫症之所以全球泛濫，這個絕對是跟中共體制有關。如果你再好像頭那30年，由1979年之後這樣，他對中共採取一種 appeasement policy 的話，跟著以後我告訴你，當他在疫症好像2008年金融海嘯，然後之後一躍而成為呢個叫陣美國嘅頭號對手嗰陣時候，喺疫症之後，佢甚至會成為咩？一段時間裏邊領導全世界嘅話，全世界都會因為咁樣而撲街。 而家就係英國佢就佢咁樣講啦，即係 business insider 就咁樣講嘅，其實就係話其實佢而家咧就一定要共產黨咧，就其實係為呢件事情負責任，起碼就唔好覺得就係話令到佢覺得就好似冇嗰件事咁樣樣啊。 他而家就係想咁，佢而家扮啊，調翻轉扮抗疫領袖啊！ 但問題就係你扮，你想扮都扮唔到嘛！你扮得嚟，你而家你即係俾人哋啲物資，全部都係流嘢嚟嘅。咁你檢測槍啊，喂，你仲要心存惡毒添，係嘛？即係想害人添。喂，仲有你嗰啲咩檢咩嗰啲咩驗棒啊，嗰啲咁嘅嘢。喂，其實嗰啲仲少過50% 嘅。你去到咩捷克啊，即係西班牙嗰啲口罩，你又戴唔穩啊，嗰啲全部都係。跟住，喂，你而家你睇人哋恰嘅喎，你菲律賓咁樣樣，喂，菲律賓你覺得佢好似你芙蓉國咁樣樣啦？ 係恰都係啊，嘈咩啊？ 唔係因為嗱，其實我覺得而家最大嘅反省咧，無論係中國嘅朋友又好，即係其實同埋呢一個，就算係對手都好，喂，你發覺喂，就算我做你中國嘅好朋友都好，喂，冇乜著數嘅，其實係有機會俾你揾笨添喎，其實係，喂，你菲律賓咪就係咁啫嘛， 仲要唔準出聲啊？ 係啊。 你明唔明啊？ 係啊， 即係話好簡單就你菲律賓就攤人個果盤，跟住嚟咗一個你又唔中意嘅，叫佢走，跟住話唔准走，仲要咩啊？要加鐘 啊？ 係咁啊！而家係 有咩好處啊？ 你唔可以退啊！仲要話俾人聽係 work 啊！ 啊， 坦白講，你暗瓦底你又唔敢用 啊？ 係嘛？嗰啲貨又唔可以退，又唔敢用 啊？ 你以為無償援助啊？才不是啦！意大利嗰啲要俾錢嘅，其實 其實你而家見到嗱，起碼我見到今個禮，即係你今呢排你嗰個疫情咧，係對嗰啲叫做係中國嘅忽然朋友咧，係最大嘅教訓。嗱，嗰啲忽然朋友，伊朗啦、 菲律賓啦，同埋意大利呢啲啦，係嘛？嗱，最好嘅朋友係邊啲啊？俄羅斯同埋北韓。 俄羅斯，我鼓勵俄羅斯向中共索償添啦。 係啊，同埋 遲早啊，我話俾你聽， 習近平係怕咗俄羅，係怕咗俄羅斯嘅，係怕普京嘅。其實 好簡單，你問我點樣追究咧？唔係純粹係 ban 嗰啲嘅華為咁簡單。 啊、 首先要鏈佢要害，第一就係呢個 WTO， 係要啟動好多嘅不公平競爭嘅調查。第二就係要聯合國，唔可以靠世衛，我覺得係、由聯合國嘅層次去進行呢個武漢肺炎嘅一個獨立嘅檢討調查，包括埋俾中共嘅官員出嚟作供、然後全球點樣再防禦，然後點出呢個問題嘅制度性嘅根源。如果唔係嘅話，你就會自己要同中共隔離啦。嗱、我覺得唔需要，大家唔需要咩 Boris Johnson 啊呢啲咁樣嘅開咩內閣會議。如果中共死不悔改的話，只有一個選擇，跟住下一波的全球化就要跟中共脫歐了。 不是，即是全球制裁咯，即是其實 不是，你不是只是制裁那麼簡單，你甚至要經濟上要他脫歐啊。 是 即是話不單止產業鏈的轉移甚至是你要跟他脫歐啊，你不可以讓他參與的，有些東西是。 不是，即是好像去到 六四，如果他是一個這麼不負責任的國家的時候， 去到六四之後的情況這樣， 我覺得會 的嘛。是啊， 是啊，我覺得會的。 不，所以其實你現在、共產黨其實你要做一個抉擇的，一是就跟習近平就割席。 喂，如果你是歐盟，你是西方的北歐的國家，大佬那些挪威當日頒個諾貝爾獎給這個的劉曉波。喂，大佬被中共這樣玩法。如果你現在今次不，大家西方的工業文明的國家七大工業國眾口一詞要求中共在體制上進行這個改革，在言論自由、人權、法治等等這些問題裡面講明的指標是什麼？不是只是開放市場啊，以後的話你不用進來玩了。講完我看你習近平怎麼接波，就是說將中美貿易戰擴大化， 是沒錯， 擴大到全球對中共的封鎖和貿易戰。當然你有些契弟就舔人民幣啦，一定會的啦，德國啊這些一路以來默克爾就是兩手玩嘛，表面上就叫那些廖奕武啊，那些流亡去個德國那些人，那些民運人士留下等等招呼他，對沖他在這個對中共的那種的衰政政策。你自己受過納粹德國的痛苦，當日希特拉崛起的時候，英國張伯倫首相的衰政政策怎樣令到希特拉維和全世界，你現在德國人竟然做回同樣的事情，你說是不是可恥？你說真的、即是你們班友罵這個 Donald Trump 的時候，你罵這個德國其實是更加可恥。我覺得身為歐盟的領袖帶頭去親華、是不是德法都是，我覺得如果英國在脫歐之後要跟這個中共抹面的話，第一件事我告訴你，快快脆脆在 BNO 平權裡面 finish 這件事，好像手讀了是吧、BNO 平權， BNO 平權好像是啊，那個是的。所以其實如果你說英國要報復中國的話、最好的 leverage 就是香港了。 是啊，做 handle 的香港，我覺得。 是啊。 你當你全球大家一起企埋一起的時候，我看你派十個耿爽、華春瑩、趙立堅出來，告訴你根本就是紙老虎。他為什麼零八年之後在金融海嘯之後，中共就扮救世主、然後在那裡打救收購那些歐洲企業，收購呢個希臘嘅港口啊、貨櫃碼頭啊呢啲咁嘅嘢，然後推出呢個咁樣嘅一帶一路去收購一班嘅流羅國家，然後去建立一個咁樣嘅新嘅國際秩序。 嗱，其實咧上個禮拜咧就開完 G7， 亦都開完呢個 G 外長會議啊嘛 ，G7。 咁其實呢個好值得一提嘅就係、其實 G7 啦，咁其實呢一個即係美國就好想拉攏歐洲，即係同埋日本啦，就去去向呢一個中國去問責嘅，其實就係、是、咁，但係似乎就唔好順利，因為其實嗱、你據即係德國嘅傳媒喺度講啦，《明鏡周刊》講啦，就係話其實因為即係蓬佩奧好執著，一定要將嗰個武漢病毒， 我覺得借頭借路， 係，我覺得係 你嗰啲外長。 看 看德國外長什麼立場， 現在原因呢，現在原因呢就其實很明顯，我覺得是這樣，即是他們歐洲國家呢，他現在判斷的形勢就是，喂，現在這個抗疫戰爭呢就打得很，即是現在是、即是非常之、即是騰出另一隻手出來去對付中國，其實即是你現在即是歐洲大陸 嗰個疫情都非常之緊要，所以你點樣搞中國呢？你而家仲有好多嘢靠佢添，靠佢啲乜嘢？嗱，兩樣嘢啦，一係 住嘅噃， 係啊，我知啊， 菲律賓都話 正正就係啦，正正就係啦，呢、這個禮拜 快速檢測，我問南韓借得唔得啊？ 咪就係、是、咯、啊、 ，Donald Trump 打電話俾文在人， 就係、是、法國唔得，但係 土耳其唔得，捷克唔得，菲律賓唔得。 喺 G20 之前咧，呢班歐洲大佬咧都仲對中國有個期望喺度。咁但係你見到呢兩日就唔同啦，呢兩日就開始陸續咧，你見到啲歐洲國家咧都埋怨中國啦， 唔使埋怨啦，開佢波啦。 而且而家歐嗱，其實點解即係嗰啲歐洲大佬咧就對唔係咁配合呢個特朗普咧？就因為其實佢覺得就。喂 ，Donald Trump， 你以為你自己老闆咩？你叫我行左啊行左，行右行右，即係尤其係馬克龍咧，就好唔中意啊！馬克龍係好中意病呢條友係，即係佢係好即係 所有做親總理、總統靚仔嘅都係唔掂㗎。係 啊 ，Justin Trudeau 如是，馬克龍如是，真係嘅。即係你聽馬英九如是， 即係學習噴霆話齋，喂，又要即係做國家元首，又要靚仔，又要 又有形象， 既要靚仔， 又吸引左膠，又要對付到中共。我想話點？ 冇可能 並存啊！ 呢個係冇可能。 你吸引到左膠就對付唔到中共。你要對付中共，你就要在右翼那邊去對付 他。即我看到不知道是不是 Donald Trump 想通了。剛剛我們看到一個新聞，就是說原來 Donald Trump 呢就說就向這個即是他會向意大利就送價值$1億的物資，包括那些手術啊和醫療啊和那些物資這樣。那孔特就說即收到這些，他說即會將會感到非常非常開心。咁仲除咗意大利之外，仲有西班牙嗱。其實我覺得呢樣係做好聰明，因為往往咧，你特朗普咧，佢叫歐洲大佬做嘢咧，就永遠係冇回報。 同埋佢孤立主義， 係啊，孤立主義， 係啊，佢喺 NATO 喺呢個北約啊等等咧，佢都唔係一個即係 team player 嚟嘅根本。 咁好啦，而家你見到中國就呢、這個即係碰即係、就是、碰到一鼻子灰啊！喂，大佬，你送乜就衰乜。反而而家 Donald Trump 呢個時候出手咧，喂唔有喂唔會有人相信，喂 Donald Trump 會揾你笨噶嘛？唔會有人相信 Donald Trump 會送啲即係過期面罩俾你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喂，我覺得呢樣嘢咧係一個好好嘅先兆。其實嗱，起碼就係話歐美團結一致咧，其實係佢共同制華嘅。 我覺得如果歐美唔走埋一齊咧，係冇辦法， 冇可能係啦。 中共係咩咧？中共一路都係玩兩手。 係啊。 即係叫做分而治之 ，divide and conquer。 係啊， 佢一方面咧就拉攏住歐盟裏邊嘅德法。 嗯， 咁呢個中二病嘅馬克龍咧，其實同呢個杜魯多係一樣嘅。係 冇錯， 係咪？唔單止左膠上腦，亦都係咧，即係顧形象多過顧國家實力，顧自己形象就多過顧國家形象嘅人嚟。所以呢啲嘢係冇 Q 用嘅喎，靚仔政客係冇用的。 仲有馬英九啦嚇，真 係唔係即係永遠佢都係個姿態好高啊！你明唔明啊？即係要靚啊嘛，要行出嚟，要型啊嘛，講嘢講型嘅嘛，變咗左膠咯。 奧巴馬都係其實。 你好簡單，即係你 Donald Trump 嗰啲説話，你邊度講得出啫 ？Grab your 乜鬼嘢話 ？Pussy，grab your pussy， 睇咯。法國佬唔得噶嘛，要攞下攞下個白酒喺度，先至有調情噶嘛喺度。 好有嘢食啊，揸你個西啊！ 即係喺佢哋嚟講，話大佬你咁 bad taste 啊咁樣。但是你就正正就要一个咁 blunt， 系嘛？咁即系连呢、這个即系呢个 foreplay 都唔要嘅一个咁样嘅呢、這个呢、這个右派嘅商人，先至有咁样嘅一个勇气去挑战呢个中国。好啦，而家其实系转势嘅，你问我，我就系话呢个系八国联军加大跃进嘅两大合璧，庚子年、鼠年，就将之前嗰60年再加埋之前嗰60年两嘢一次个回归。咁如果你話中共強國崛起夢破碎咧，我覺得就係今次啦。 嗯， 即係我哋睇到嘅其實咁多年以嚟，由1979年到而家，上一次中共頻臨崩潰係咩咧？係1968年， 係 大躍進，唔係文化大革命1966年開始，去到1968年全國武鬥，造反派紅衛兵上嚟，同呢個薄一波個仔啊、薄熙來啊、習近平個仔啊等等高幹紅衛兵兩派武鬥，全中國陷入動亂，國民經濟停產。 嗯， 解放軍要進駐呢個國營工廠，工人去咗搞革命啊嘛，係嗰個年代。好啦，毛澤東最終就係老點嗰啲紅衛兵上山下鄉，然後出動軍管，由解放軍去軍管，咁樣去回復個秩序，就避過一劫。係1968年，但係今次我覺得就唔係啦。甚至就算中共想同世界脱歐都唔得啦，而家佢 係 毛澤東嗰陣時係閉關鎖國。 係啊， 佢本身個底子就係閉關鎖。 佢理得你點睇佢啫？ 冇錯， 係嗎？佢係贏到盡嘅。 唔係，同埋即係嗰陣時，嗰陣時嘅中國人啦，就冇乜教育，好容易俾人愚弄，係咪？即係其實佢哋未走出過國門啊嘛，所以佢哋冇乜所謂。但係而家好難啦，而家係，尤其啲後生仔啊，後生仔唔係咁容易。喂，你起碼，喂，你有一部分人係潛在嘅，阿陳咩話？走去武漢啊，睇醫院啊，陳秋實，有少部分嘅人係一個 potential 嘅陳秋實，你都唔掂嘅，其實係 佢因為佢本身都係晚清一樣啫嘛，武昌起義嘅新軍其實好少人啫嘛，工程人得幾百有， 係啊， 係咪就整冧咗成個國家？佢而家成日都係咁，佢要用大數據，要好多輿情嘅分析。你知道共產黨係全世界掌握自己國民輿論數據。民意是最準確的，其實他每一步都是這樣看的。其實好了，他就是因為用一個所謂超前的意識去消滅於萌芽狀態， 沒錯， 他比毛澤東聰明，毛澤東沒有數據嘛，靠個人判斷嘛，所以到他斯斯外外的時候就玩完了。但問題是國際社會你可以嗎？當你說美軍播毒的時候，人家會不會採你？是不是只是愚弄自己國民而已嘛？ 是啊。 好了，到你出來扮這個救世主，喂，大佬，人哋菲律賓出完聲之後被迫收聲，人哋睇唔到咩？你以為喺外交圈裏邊冇人會唔知呢啲咁嘅事咩？係咪係你自己國民唔知啫嘛？所以我就話，如果喺武漢肺炎呢件事裏邊係能夠促成成個歐美回復翻去五二年之後冷戰嘅狀態，係歐美聯手去圍堵呢個中共嘅話咧，中共係絕對冇運行嘅。 啊，冇錯， 個關鍵就係喺德法。呢啲咁樣嘅，一路喺中共市場裏邊舐緊利益，係咪？你見到德國汽車工業基本上喺大陸市場裏邊係最早進入中國市場，好多嘅嗰啲譬如西門子啊等等呢啲同高鐵啊火車有關嘅呢啲嘅技術嘅產業，都係由德國嘅公司喺內地去提供嘅。其實咁，所以佢個利益瓜葛係好深嘅。好多人話唔係啊，佢都收留黃台陽啊，收留劉夏。默克爾啲政客係好聰明嘅，你知唔知啊？我揾幾件手足收留，咪對沖咗佢個政策上嘅親華咯。 有個光環喺度啊嘛。 唔係佢對沖啊，其實係等國內嗰啲嘅輿論啊、人權組織啊等等，就唔會孖叉佢啊嘛。 唔係，其實呢個就係拖特朗普後腿啦。即係因為其實你 Donald Trump 佢可以咁強硬對中國嘅時候。其實你等於益咗呢啲咁樣嘅歐洲國家，係嘛？喂，佢哋從中取利啊嘛，係嘛？喂，佢即係呢啲歐洲大佬咪喺呢個時候善價而沽咯，咪食人血饅頭咯，係嘛？即係馬克龍係咁，即係呢個默克爾都係咁樣，只不過默克爾啦，即係做起上嚟咧，包裝起嚟咧，其實佢哋可能會做得多啲啦，係嘛？起碼會見下劉霞咁樣啦。 唔係，但起碼我覺得好簡單啫。今次是一個咩咧？民粹反華， 係 唔係純粹是精英政客？嗱，呢個同共和民主黨嘅年代，直谷嘅呢啲科技企業嘅大亨，同埋華爾街嘅金融精英，去對中共採取衰政政策係有關的，因為佢哋係用利益，中共係用利益嚟去換取呢啲精英嘅對佢嘅支持，而導致到佢哋今日中共係可以挑戰呢個美國嘅權威。事實上，德國嘅企業界都係一樣，我覺得佢喺中共身上邊攞到好多利益喺中國市場裏邊。中共佢你要記住，如果佢純粹係靠布里茲尼夫嗰種咁樣嘅西口西面嘅話，喺國際社會一早俾人懟冧咗啦。你睇蘇聯， 係 咪？中共正正唔係啊嘛。佢同你傾生意嗰陣時候就政治歸政治，生意歸生意。但你唔明白就係佢背後基本上有個木偶師喺後面，就係嗰個黨。佢放你嗰陣時咧，你可以入去拍電影，你徐克邊個、周潤發個個入去拍，劉德華個個可以拍。好了，到而家一要控制意識形態嗰陣時候，全部食蕉噶啦。係咪？佢就係咁樣嘅方法，一路一路引咗你入嚟，引咗你入嚟之後，你要靠佢。 即係喂飽咗你之後嘛。 所以如果你西方國家首先喺全球化裏邊同中共脱歐，我就係話呢個叫做有條件脱歐，就係你一定要開出一啲條件出嚟，中共喺一個時間表裏邊要 fulfill 嘅。 我相信啦，即係如果嚇，即係你對於美國，即係你講 Donald Trump 嚟講啦，即係佢起碼一定會將中國嘅問題，尤其係中國索償呢一張籌碼咧，擺上去第二階段嘅貿易協議嗰度。而第二階段嘅貿易協議咧，即係你除咗話你要買大單，我諗相信買大單呢樣嘢咧，已經滿足唔到美國噶啦。其實就係，因為而家你美國嚇，即係你160,000人喎，而家確診係， 唔知仲有幾深啊？ 死人嚟講咧，咁啊，因為而家。即係 Donald Trump 咁咪講咗啦，其實就係你樂觀啊，最樂觀嘅估計，其實佢都有100,000人死嘅，100,000人死同而家3,000人啫喎，而家3,000+人啫喎，仲有一條好長嘅路要走喎，你要死好多人喎， 仲要拉死耐諗下。 咁所以你諗下，即係其實你無論歐洲又好，美國都好，嗰、那個血海深仇，嗰、那個血債咧係好深好深啊！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你淨係傾生意，唔追求中國嘅體制改革咧，呢、這個已經係冇可能嘅，已經而且唔知 make sense 添啊！你仲走翻以前嗰條舊路，以為用錢就可以揞住佢哋把口。而家今次嘅武漢肺炎嘅大教訓就係話俾我哋聽，全世界要為中國嘅獨裁體制 埋單 埋單啊嘛！ 嗱，呢個就係要檢討翻1989年喺中共用解放軍鎮壓六四之後，西方嘅失敗，我話俾你聽。西方失敗是源於兩個原因，我覺得第一，不要看小香港的角色。當時中共外交困局，最先訪問北京和李鵬握手的是馬卓安。為什麼呢？就是捏著香港的新機場的財務安排。然後為什麼魏奕迅會落台，很多人不知道，其實是因為魏奕迅說如果馬卓安訪問完北京之後，機場財務安排就可以落實。結果中共舐完國際上，因為佢係外交上被人封鎖嘅，所以當時唯一嘅突破口就係喺英國，而英國係為咗機場工程嘅利益，點知握完手之後仍然繼續拖住後腿，所以英商就喺倫敦發動倒魏奕迅，結果就改派呢個彭定康嚟改變對華政策，就喺1992年開始就同中共困啦，呢、這個就係英國當時嘅教訓，即係話佢。在今次武漢肺炎2020或者2021，他一樣會整色整水去做一些的，喂，來啊，我開放個市場給你啊，不用制裁我，不要索償，是吧？那歐洲國家呢，其實班友窮慣，我告訴你，你真的不要看得他們太高，他們的社會的文明質素是高的，國民，但是他們的政客是窮慣的，真的，我在加拿大見不少的，那些的國會議員是比很少的利益，他們就會等於澳洲的國會議員一樣，其實就是很少的利益就會變成親華派的，他們是的。所以呢，中共一定會用這個手法，如果你美國、英國這些大國不是能夠很清晰定出一個政策目標出來，是要求國際社會大家劃押，是成為共同的立場，他就會逐個擊破，等於89年之後借香港新機場玫瑰園的計劃先由英國入手，因為英國要跟他談嘛，本身因為香港問題。好了，第二就是克林頓的錯誤了。民主黨當時相信是什麼呢？就是將這個最惠國待遇本來就捏了他兩年而已，就是90年91年，當時中共是投鼠忌器的，而且確為什麼鄧小平要南巡，要去繼續堅持改革開放，也就是跟美國的壓力有關。本來江澤民是想 please 呢個保守派陳雲啊嗰班友咧，就係加大國有經濟。而家習近平行緊嘅嘢，其實當年江澤民喺上京做總書記之後都想行，其實。但係因為美國嘅聲嘅 signal 好清楚，如果你喺經濟上邊倒退嘅話咧，就連 MFN 都冇埋。好啦，結果中共鄧小平南巡之後係取得美國嘅支持，而美國嘅支持係咩咧？唔單止將 MFN。delink 即是说将这个人权政治改革和经济脱欧，甚至是支持中国加入 WTO， 这个是很关键的一步的。中国加入 WTO， 他愚弄了美国之后呢，他就金蝉脱壳了，今天即是说我扮矮仔扮了这么多年，是吧？即是在个字头里面， 如果不是强起来咯， 是的，一路呢都扮矮仔扮矮仔，是吧？密密谋谋就去储定兵，然后呢到我大个睇曬嗰啲銅鑼灣嗰啲夜場啦，收入夠多，泊車仔我負責，老翻我買埋啦。白粉檔我睇埋嗰陣時就一鋪就清你袋嘛。佢而家就係咁啊嘛。好啦，呢個係第二個教訓，即係話究竟係咪應該將克林頓嘅錯誤重新再糾正過來咧？ 就是經濟和政治不能分開。如果歐盟這樣的立場的話，這個就牽涉到具體要求。第一，今次武漢肺炎絕對是因為資訊不流通，中共控制輿論的結果來的，所以中共一定要拆除所有互聯網的防火牆。 是沒錯， 開放言論自由， 這個在貿易上面也很重要。因為其實你的所謂的 這個根本第二階段談判就是這些。 是沒錯，這個就是所謂這個是非關稅貿易壁壘， 是 一個很 政策性的問題。 是啊，政策性的嘛。喂，如果你長期地是國企和外企是個資訊不對等，是吧？喂，你自己喜歡點翻牆都得，那些外資就不得，是吧？喂，那其實已經是不公平貿易來的啦，其實這件事是。所以這一定要改的，其實這個長遠問題就算沒有武漢肺炎都要改。但是有了武漢肺炎是令到所有的歐洲國家那個教訓都更加深刻，這件事是。同埋長遠嚟講，我唔知道你會唔會覺得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就算係啦，今次之後啦，其實中國佢自己本身喺聯合國啊嗰、那個常任理事國呢一個地位咧，都可能會被挑戰。 佢最近選呢個國際知識產權組織，咪輸咗俾新加坡。佢原本競逐嗰個中國代表係副總幹事嚟嘅，已經係。結果美國出動到蓬佩奧去拉票嘛，係咪咪懟冧咗佢咯？ 係啊， 佢本來贏緊嘅，你知唔知啊？佢諗住坐定粒六嘅。跟住最後尾就鬧美國啊嘛，話唔公平啊嘛。大佬點解拉票係唔公平？我想問啦。你收你俾錢嗰啲埃塞俄比亞收買人哋就得，人哋揾個國務卿去拉票就唔得。第二，我覺得係咩呢，一定要諗清楚，其實嗰個共同嘅立場。你話香港人有冇角色咧？絕對有。呢個就係打大佬啦，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升呢打大佬嘅話，香港要有一個遊說嘅團體，等於當年喺美國 MFN 遊說一樣。這個遊說的團體也很清楚針對共產黨在同盟，你不要 說到天花龍鳳是沒有意思的，你跟西方國家說這些東西，你一定要針對跟武漢肺炎全球擴散有關中共體制的問題裡面，如果資訊自由言論自由是這個第一個出發點，就要針對那樣東西，是吧？他現在還驅逐別人的記者，林鄭今天不敢答啊，不敢答啊，香港是不是驅逐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同埋呢個《華爾街日報》記者， 所以我覺得嗰幾個被驅逐一定要嚟闖關， 一定要嚟香港闖關，搞大件事佢。你中共喺度搞廿三條，我咪同你搞咯。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寸步不讓，寸土必爭，冇得縮噶啦。我覺得已經你破局啦嘛。你破局，如果我哋香港人縮，你諗下我哋後果會係點啊？同新疆同西藏人係更慘，我覺得係會。咁你冇得縮嘅話，你就要趁住呢個國際形勢嘅改變，而去推動一個全球對中共嘅索償同埋制裁。咁你話係咪踐踏自己國家呢？事實上係踐踏一個永續執政嘅獨裁體制，呢個係對成個中國發展長遠係有利的。如果中國真正走向一個自由開放嘅市場經濟，而唔係而家國進民退一種晚清官督相辦嘅模式，呢個係絕路嚟嘅。你問我，就算西方國家仍然採取翻姑息政策對中共都，佢而家已經行到入去絕路嗰度啦，根本啊！ 你點樣同自己國民交代呢？其實所有國家都係嘅，其實係。你今年就係呢個美國總統大選啦，出年就係德國，再下一年就係法國，而再下一年就係西班牙，係年年你都要同啲即係歐洲國家咧，其實啲國民一定會問你嘅，其實係，尤其係英國啊。 對中國態度就係嗰個分水嶺嚟嘅。係 啊。 係嘛？你懟冧嗰啲親華嘅執政黨，你喺海外咁多香港人，我覺得。當你國家自己國家法國的香港人好，加拿大的香港人大選嗰陣時候，加拿大你咪懟冧呢個 Justin Trudeau 咯， 係啊， 係嘛？點解啊？喂，大佬佢係最終損害加拿大人嘅利益嘅喎。 冇錯，喂，你嗰兩個加拿大嘅外交官添啊，其中有一個係，喂，俾人哋當咗係呢一個挟持嘅人質，即係用嚟做呢一個抗衡呢個孟晚舟嘅棋子。喂，咁都得，你可以唔出聲嘅。喂，你。喂，難怪人哋話你即係杜魯多大陸冇啦，係嘛？點解你個老婆確診？佢嗰個咩？ 健身教練， 佢個健身教練都賴嘢。 但係好似話佢英國確診， 我唔知嚇。咁啊，總之就喂，非常之令人喂，我覺得就算係都唔到。佢會養喎，大佬，真係你好難唔食唔大陸冇喎，真係個人咁藍。咁所以其實你而家你對於呢個反你個親華路線其實好你係冇乜路可以行嘅，其實係點解即係呢一個菲律賓喂都要係即係你而家好似俾呢個中國咁樣恰咧？我覺得就係因為其實佢有呢個杜特爾特嘅痛腳嘅啫，其實係 日本仔咧， 麻生太郎話：屌呢個世衞應該叫 CHO 嘛， 係啊， 唔係叫 WHO 嘛， 好唔俾面佢噶啦，其實。 喂，大佬，日本仔有苦自己知，大佬，我東京奧運期待咗嚟振興日本經濟， 俾你玩死啊！ 頂你而家要推遲一年，推遲一年佢就繼續燒銀紙，由2000多億燒到3000多億咧，我諗。好啦，跟住都唔知 last 幾耐喎。 嗯。 邊個話出年一定搞得成嘅？ 係㗎。 如果出年一搞唔成，一褪就冇㗎咯喎。咁我諗我哋去東京就真係住喺嗰啲奧運選手村，我諗真係變咗 Airbnb 啊！真係，係 啊， 係嘛？而家話做隔離營添啊，攞嚟 係啊， 奧運選手村啊！大佬，日本人個心憎到你呢啲咁嘅共產黨，跟住韓國人咧，喂，你唔好講話歐美喎，淨係亞洲呢邊啊，新加坡咧、東盟咧、東協咧，係嘛？你有個越南今次抗疫好成功喎，越南。台灣咧，今次抗疫好成功嘅喎，呢啲全部都係同中共對著幹嘅國家嚟嘅喎。如果你成個地緣政治呢個局勢唔因為武漢肺炎而重新執個洗個牌玩過嘅話咧，即係話你哋諗清楚啦。袁國勇所講嘅沙士3.0、4.0再嚟嗰陣時候，大家承唔承受得呢個代價？而家直情係大蕭條經濟，唔係淨係國民嘅性命咁簡單。德國，你有冇睇嗰個一個州嘅財長自殺？ 哦， 我唔知系沙克信定乜鬼嘢， 惊还唔起钱啊！即系个州里边， 惊州破产，州政府破产。 系啊， 大佬中呢啲就只会喺德国、日本出现嘅、 啊， 中国嘅官员绝对唔会自杀嘅。其实佢、苟延残喘，走一条命咧，就仲要移民去外国添嘅会。 系啊， 咁你谂下， 即系呢啲真系真系曱甴啊，大佬啊！ 如果而家未见到嗰个嘅对经济上嘅冲击啊，你封城停摆，你以为好多人以为咧？恢復翻疫症過去之後咧，嗰個經濟就活力一恢復咧，就冇事啦。 嗯， 個世界係咪真係咁咧？我想問一下。到你美國嘅疫情受控嗰陣時候，中美洲咧、南美洲咧，好啦，當你全球一體化嗰陣時候，你要停航空係容易過恢復嘅，話俾你聽。當你一恢復嗰陣時候，哦，由洪都拉斯或者哥斯達黎加又再傳入去邁阿密嗰陣時候，咁點啊？ 嗯。 你以為而家我就話好多國家究竟個疫情去到邊，大家都唔知點解中共喺呢個時候竟然自揭瘡疤要處理隱性病人？呢、這個禍究竟有幾大？我相信係好大禍。 嗯， 呢、這個隱性病人嘅情況 係啊， 甚至已經 proven 呢啲隱性病人喺其他省裏邊播毒， 咪就係咯。你所以點解你而家見到即係所謂本土零確診呢個絕對係大話啦？點解你今時今日？喂，北京啊，先至啱啱宣布咗話要即係所有城市嚟嘅外來嘅人口都要隔離啊嘛，係嘛？喂，你而家你九江嗰啲人民警察真係犀利啊，係嘛？ 阻止湖北人入嚟、 啊。第二就係、其實你首先九江人唔信先啦，即係你嘅江西人唔信。第二就係深圳都即係而家都有隱憂。點解你而家你宣你其實你上個禮拜嘅事嚟啫喎？就大锣大鼓，你要全面復產，係嘛？嗰啲電影戲院啊，嗰啲全部要開翻，一個禮拜都唔夠，又刪翻。發生咗啲咩事？我想問， 一定有啲嘢發生。即係話隱性病人 係啊， 會繼續傳播，而隱性病人嘅情況喺佢掩藏底下，第二次隱瞞下邊嘅情況，我相信係已經將嗰個病毒又再傳播開。唔好講話外國啊！我話俾你聽，even中國大陸。如果衛健委要咁樣揭開自己瘡疤嘅話，你可想而知嗰個鍋係爆到佢可能自己都孭唔起。 嗱，即係嗱，你永遠啦。如果中共轉性，佢會自己自揭瘡疤嘅話咧，往往都係太遲嘅。即係呢個就等於咧，習近平第一次出聲係幾時出聲？為咗武漢肺炎，係1月21日出聲嘅。佢嗰陣時先至講 處理癌症病人嗰啲家屬嘅態度咯。 嗱、啊，你總係冚唔住啦，冚唔住嘅話咧，我而家就要劃清界線啦。我總之咧，我如果出咗聲之後咧，以後做唔掂要孭鑊嘅話咧，係前線嗰啲地方官佢哋做得唔好，佢哋遵行呢個習近平思想咧就執行得唔夠徹底，係嘛？佢哋唔瞭解習思想， 因為習近平就係佛偈嚟嘅， 係啊， 永遠都係咧，又要呢、這個出得廳堂， 又要 入得廚房， 又要靚女啦嚇！ 我都話呢個可以並存嘅咯，呢、這個絕對唔係呢個， 絕對唔 係 矛盾。 Binary opposition 即係二元對立嘅嘢嚟嘅，其實二元對立嘅嘢就係咩咧？我又要進攻又要防守，咁咪二元對立。 嗯、 但係呢個習近平，我覺得就等於癌症病人。點解咧？明明已經係確診第二期癌症，佢就話：想風感冒嘅啫咁樣。 好了，到癌症已經去到末期了，他就會告訴你要揭開了，他就說是啊，你這個病是癌症來的，不過有得醫，不要緊的，醫生說有得醫，其實已經去到末期， 末期了。 好了，到醫生不用藥的時候已經，他就會跟你說了，是不需要用藥的了，現在已經 是我介紹個氣功師傅給你，就找那些神棍啊，那些東西呢，去拖了，去拖延，然後到最後你都昏迷了，輕了，就是這樣嘛，其實是。即是你而家佢个地步就系咁样，佢拖到全世界都爆。我话俾你，而家最大嘅危机咩咧？就佢自己国内第二次爆啊！如果国内第二次爆嘅话，我谂真系倒台噶，你问我 倒台噶啦，因为其实已经冇人再信你噶啦嘛，其实 系冇人再信佢噶咯。 同埋你而家你又大锣大鼓周围庆祝啊嘛，个个都谂住即系作 庆祝美国确诊多过中国嘛。 系啊，然之后周围喺度即系庆祝封仓啊嘛，系嘛？你而家都未醫好，跟住你自己就話要封倉啦，其實就係 係咪？仲要咩啊？封倉醫院真神奇啊嘛！ 唔係我最驚啊！就其實而家咧，就呢一、這個即係林鄭自欺欺人咧，都呃埋自己話呢、這個，然之後對廣州啊廣對廣東即係呢一個開翻關， 係冇揾直通車嚟咯。 係啊，所以而家嗱，你話外來歐美翻嚟嗰啲留學生係第二波爆疫，其實第三波就係大陸翻發。再爆翻落嚟香港，而林鄭就竟然喺呢個時候開關，呢、這個先係最大鑊。 好咯，咁就我話俾你聽啦，中國爆香港爆，即係老董嘅講法啦。 啊，調翻轉頭講 啦。然後咧，香港爆中國更爆。 係啊， 呢、這個就係將老董嘅説話調翻轉嚟講。係 啊， 咁到時如果香港人喺咁樣嘅情況下邊，仍然接受一套咁樣嘅中共嘅獨裁統治，你就唔好怪責西方。採取衰政政策了，我們自己的地方我們都不去揮霍這件事的時候，當我們要求國際制裁中共的時候，我們同時是要需要什麼呢？在香港社會裡面去揮霍一個自由民主的制度，這個也是確保香港不要再被這些這樣的內地官員控制的傀儡政府去處理疫症危機，這個是拿我們命的，其實不是說你藍還是黃，我經常都說林鄭的民望點解會低殘到咁嘅地步呢？因為淺藍走 Q 曬啊嘛。點解你知唔知而家話李子敬好似除咗李子敬選之外，容海恩會排田少隊伍喺港島區選？ 唔係嘅嘛， 袁離昌啊，你老友啊， 袁離 唔係容海恩啊，係袁離昌啊， 即係兩公婆上陣。 容海恩唔選。 哦 ，OK， 就袁離昌排田少名單選。 咁得意？ 佢知道噶嘛？淺藍票攞唔到嗰陣時候，大家睇住呢個南海，就真係南海就係呢個淺藍。 唔係，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其實嗱，你往往咧，你行呢啲淺藍路線好尷尬嘅，即係你想其實挨邊邊先嗱，你中聯辦會唔會祝福你先？又唔會噶嘛， 千祈唔好添。 咪就係咯嗱，其實你上屆 蜘蛛女之吻嚟。 你上次上一屆中聯呢一個自由黨都係啊嘛，都係冇佢祝福噶。你最後咩？李子敬咪得二萬幾票咯。其實所謂淺藍票，其實而家第一。仲相對於四年前仲有冇市場？我相信呢個市場萎縮咗噶啦。第二，即其實你上年你上屆都係啦。第一就係李子敬，其實最好嘅指標你睇下黃維基。黃維基喺港島區啊，最後尾都輸收場。 哦，佢因為我諗雷動動 Q 咗佢啲選票。 係咁所以其實 去咗保啊陳淑莊嘅我諗。 唔係，所以其實嗰個所謂淺藍啦，其實你最後尾即係有啊，都去曬喺葉劉度啊嘛，即係嗰陣時港島區係。 嗱，你問我咧呢、這個所謂中間派咧，係香港選舉政治裏邊一個永恆嘅 myth 嚟嘅，迷思嚟 嘅。呢個 myth 咧根本就不存在嘅。你問我，如果我係淺藍嘅，我就會選舉投咗建制派。如果我喺選舉裏邊，我係認同，就算係泛民嘅唔同光譜都，我總會揾到一個咧。我譬如中間啲嘅保守啲嘅，咪民主黨咯，公民黨咯，激進啲嘅咪社民聯咯，或者啲獨立嘅民主派咯咁啊。所以根本上咧，話俾你聽啊，淺藍呢條橋係咩咧？係攞嚟呃 Q 共產黨啲錢。 啊！ 我話俾你聽，如果我哋兩條友組織一個政黨，叫做香港淺藍聯盟，一樣大把水到。係 嘛？ 點解啊？因為嗰啲共產黨就會叫啲商家佬捐錢俾我哋，就諗住咧攞咗啲淺藍嗰啲票。喂，狄志遠 cap 一嚿，黃成志又 cap 過，湯渣華又 cap 過。喂，呢班咪就係所謂嘅中間派淺藍咯。你諗下上次黃成志幾多票啊？ 好似一二，好似冇啊！ 收銀機156票，我記得 156區議會收銀機喎， 係啊， 有冇咁少啊？唔係你區議會， 區議會， 區議會，區議會係區議會，但立法會補選都好少啫嘛，係萬票啲啫嘛， 有冇萬票啊？ 有萬松啲嘅，好似係我記得。 咪就係、是、你就係睇到嗰個所謂嘅中間派淺藍嗰個市場， 其實冇乜嘅。而家你更加冇乜添啊！其實係你而家香港人啦，尤其係呢個黃店啊，所謂真偽之辨咧，其實令到佢哋更加有戒心啊，對啲扮黃嘅物體咧係好有戒心啊。 所以就算係喂大佬，屌你聞完味之後，你話自己係黃。即系呢下已经玩完啦，系嘛？ 系啊， 即系你李子敬好袁离昌，我谂 唔信噶啦，其实 我谂都唔信啊！我谂即系而家你总会见到一啲人嘅， 其实你一见到 好多突然间改变政治立场嗰啲，都系为咗选举考虑嘅。我 系冇错，系啊， 系啊，即系突然间好活跃啊！以往系宣传大湾区，突然间就扑出嚟，企咗喺手足嗰边啊，嗰啲咧，我觉得都系选举考虑嚟嘅。我觉得， 哦，你觉得佢会选咩？ 唔系咪喺文化界选啊嘛？ 哦，咁样 对啊，霍公子啊嘛， 系 系嘛？对啊，边个啊？马逢国而家据说就系啦，文化体育艺术界咧就话边个唔出啊嘛？马逢国唔出，就出系霍启刚啊嘛。 系 霍启刚就再搭埋呢个跳水皇后郭晶晶一齐出嚟 camping 啊嘛。 哦 ，OK， 系啦。咁所以我咪话咯，呢、這个就系总会有嘅。我觉得呢啲即系一个咁样嘅。即坦白講，一個永恆嘅揾食嘅工具。 但如果冇得揀嘅話，你都冇辦法嘅喎。不過都唔到我哋去選啦。其實呢樣嘢就係、是，係嘛？即係你話馬逢國嘅界別， 我去選得嘅，不過選唔贏啫嘛。 咪、啊、就係、是、咯。 係啊、這個，如果你話志在遊論啊，霍啟剛我去選得 嘅。係係，咁其實你講真，如果你係最後尾阿乜教授同埋霍啟剛去揀嘅話，咁樣寧願都係阿乜教授贏嘅啫喎。其實係冇辦法嘅喎。 是吧，問題就是這樣，什麼教授贏了之後究竟是不是自己人呢，這樣那我覺得就要拭目以待咯。 是 啊， 是啊、嗯、即是你要記住，即是在個選舉政治裏面呢，現在今次你看到區議會的間選是很多人會出的，其實一樣是有個難題在這裡。你以為泛民在區議員間選佔多數就一定在待那席嗎？不一定的，我覺得、 嗯、 當有些人就算你有初選制度都好，有些人堅持不退的時候呢、 嗯、 你是奈佢不紅的，其實。所以我就話要選民要相當之醒目的，今次是、嗯、是懂得去自己去保住個議會，是要比政客走前一步、 嗯、 這個就是我對大家的要求的，其實、 嗯、 不要那麼愚蠢，真的我們要行前一步，自己計好了數，怎樣保住五個選區直選裏面最後那席、嗯， 唔係今次，我覺得相對於上次嚟講， 係冇淺藍，亦都冇中間派。我話俾大家聽， 我都 係不存在呢樣。 我又樂觀少少，因為其實而家嗰個群眾基礎我哋厚咗好多啦。第二就係其實以我所知啦，其實今年咧泛民這邊呢邊咧，佢就算協調唔成啦，咁其實佢哋會落多啲本喺嗰個叫民調嗰度。嗱，其實你而家你既然冇就算你唔好講雷動點樣，雷動我最後尾搞成點，我哋唔知道啊。但係其實民調好重要呢樣嘢係。因為你以前呢，即其實你很簡單、你對上一屆港大民調還是港大民調都還未分出來之時呢，其實 他自己本身很尷尬，究竟有沒有錢做民調、啊、他們自己本身不要落力做。 喂，我覺得你問我們就眾籌給Robert Chong做咯。 是啊，還有他們現在是、即係佢哋好似會多啲錢去搞呢啲嘢，我亦都呼籲多啲網友啊去捐錢落去，即係俾佢哋做多呢啲。因為其實嗱，你最後尾你無論係呢個嘅協調成唔成功都好，其實都好難講成唔成功。尤其你山頭咁多，但係民調係好重要，大家都係睇住民調做人。最後 last minute 究竟係投邊個咧？大家都係睇住嗰樣嘢，其實係。所以你見到上次係好簡單嘅，喂，原本你超區嗰個選舉嗰個部署，哇，最後尾係翻天覆地噶嘛，其實係嘛，都係靠嗰個民調啊，同埋雷動雷翻嚟噶嘛，其實即係好少話會有一啲咧，即係其實鐵粉啊嗰啲基礎票咧，其實唔係好重要嘅，其實係。 我覺得香港市民咧。已經進化到一個地步係咩咧？選民裏邊咧，每一個都係策略性選民。 係啊， 嗱，我唔係話我喜歡邊個，我中意邊個，冇呢啲嘅啦。首要目的係咩咧？梁振英都講咗啦，35+香港玩完啊嘛。 嗯。 如果大家要香港玩完，就即係話梁振英，我哋要實現梁振英嘅夢想啦。 係啊。 係咪？因為我哋嘅目標係攬炒啊嘛。 嗯。 阿梁振英話：如果35+香港就會攬炒啊嘛。 係啊。 咁我哋要全力以赴啦，記住。 就是要完成 35+， 即是立法會過半數。他有講到的三大戰役嘛，第一就是反送中重創香港，第二就是這個武漢肺炎嘛。他說第三大就是如果 35+ 又成功的話，香港就玩完了。好了，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要香港玩完的話，我們當然是要控制立法會過半數，製造這個公共財政的財政懸崖，等那班黑警出不了糧等等這些東西。好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目標不是因為我支持某一個候選人，而是我認同要控制立法會這個目標。而控制立法會為什麼呢？就是要攬炒。你不要到時控制立法會之後，我不得，我要投票支持財政預算案，得，除非你去處理這個違法的警察，獨立調查，fulfill這五大訴求。如果不是，是預算案我都不 Q 給你上來，一手讀就舉手反對 appropriation bill， 不用手讀。那怎麼辦？出不到糧的公務員，得啊，你向林鄭月娥或者你向中聯辦的駱惠寧要求獨立調查警察，將那些犯法警察全部懲之於法，特赦手足，如果不是沒得談。在這樣的情況下去選擇候選人，我想說你問我所謂的中間派會不會認同我剛才所說的目標，李子敬好、袁離昌好、田北俊好，就算胡蘇出來選，如果你說要製造控制立法會、製造財政懸崖來去實現五大訴求，這個就是個照妖鏡。任何人聲稱出來選的話，不理你什麼背景、過去什麼立場，我都希望選民是用一種這麼清晰的照妖鏡，不要顧左右而言他。你贊不贊成這件事？控制立法會之後，你告訴我你用什麼方式實現五大訴求，就是五 DNL Five Demand One Less， 怎樣實現？我告訴你什麼教授出來選我都支持，就算你說黎明出來選我都支持，即是教大那個，不是唱歌那個。 知道 為什麼？如果他肯告訴我你選到之後你怎樣去實現這五大訴求，你支不支持？我一定會逐個候選人都會問，你支不支持通過反對預算案，用這個財政懸崖的方式去逼政府實現這五大訴求，逼共產黨落場而已。中共其實梁振英給了貼士我們，是嗎？他就是在說那樣東西，他就說你們這些混蛋拿到過半數的話，我們就死定 了，我就是要你死， 我就是要你死。好了，那你說喂，中共不會放過我們，那你就逼他出手咯。攬炒的目的都是這樣，你就解散個議會咯。喂，如果行政長官兩次通過不到財政預算案，就要解散議會選舉了噃。喂，到時就好玩，我告訴你。然後跟住他要落台的了，如果再過不到就 是啊，因為基本法規定的， 這個基本法規定的，其實 是啊， 這個不是說我們控制了議會之後去做多些蛇齋餅種去爭取藍絲的支持，沒有的了，這個世界現在還是藍絲那些爭取不到的了。我們控制議會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我無論你選哪個人做行政長官，最終的目的都是要解散議會選舉，然後再否決財政預算案，然後跟著就行政長官下台，我看你怎麼管，到時你找哪個人上去做，是不是？梁振英是打開口牌的了，我覺得。究竟會不會在任內林鄭死之前通過23條去拉那些人，去將那些政黨裡面有機會當選的人拉了呢？其實沒有意思，我告訴你。你知不知道南美洲最獨裁的時候，皮諾切特的年代，在智利，他們的方法是怎樣反抗？找一個素人出來， 我知道那套 No 那套戲嘛， 是啊，找一個素人出來，然後大家幫他加持，這個方法就是很簡單，就算你拉曬民主黨的候選人，拉埋譚文豪，拉埋呢個公民黨楊岳橋，拉埋呢個長毛乜都好啦，最終最終嗰個民意都會支持係要實現五大訴求嘅議員入去立法會，而嗰個人可以係曹總，可以係劉世良，可以係其他人。如果你用23條嘅方式，用反恐法去拉曬呢啲嘅政治人物嘅話，個社會除了更尖鋭對立之外，基本上那個政治上的 deadlock 是解決不到，除非你取消選舉 啊， 除非 取消選舉你就宣布一國兩制失敗咯， 不用的，緊急狀態 啊， 是啊，六月出現緊急狀態就取消選舉咯。那你說是不是攬炒呢？這個就又近攬炒一步了， 但是他自己攬炒嘛。 喂，你要最終我就是說沒有可能是無痛式的攬炒的，是不是先？ 你要將個政治逼到個懸崖邊，先至有談判嘅基礎 嘅。唔係，同埋咧，就係而家我記得今年嗰個情況咧，就同2003年好似嘅，就係、是、其實你當好多中產本身唔輸得嘅中產啊，都賠埋自己身家之後，其實你見到今年就係、是、嗱，而家首先攬炒咗我哋經濟嘅，就唔係我哋嘅抗爭，係武漢肺炎。你問一下啲食肆啊，而家做唔到生意，係乜嘢大鑊啲啊？其實係， 我話俾你呢個衰退好長， 好長㗎。 所以我哋要唔係淨係隻眼盯住過去嗰半年發生嘅事，而係呢個咁嘅衰退裏邊點樣去壯大？因為嗰個經濟衰退，老董搞到咁 Q 大鑊，沙士搞到咁大鑊。除咗沙士之外，其實因為嗰個負資產一路帶落嚟㗎嘛， 係好多人跳樓、啊， 係亞洲金融風暴燒炭啊，咁樣一路帶落嚟㗎嘛。 你知最近好似有人燒炭啊，真係。唔係，即係我唔知跳樓定燒炭啦，即係就係因為呢啲問題自殺啊，開始有啦。即係同埋而家嗰個失業率咧係啱啱起步嘅啫。你諗下啦，係今日好似係咪公布咗啊？40%嗰啲零售業啊都好大鑊啊嘛嚇！即係而家所以見到好多嗰啲公司咧走去改公司註冊啊，就蓋自己係呢個零售業啊，博嗰80,000蚊資助啊，而家係。 又做商業登記咯， 係啊，做商業登記， 好似好似喺灣仔做商業登記排長龍嘅而家， 係啊，好多人去排啊，其實係有冇辦法啊？你而家你將呢啲嘢全部做零售啊，其實當 我直情係一間有商業登記嘅公司啦，城寨清潔用品公司、城寨創新兩間公司， 係嘛？ 整埋加埋呢個城寨茶餐廳咁啊，搞掂啊！我覺得 掂喎，真係其實係嚇，你城寨茶餐廳咁，你又就會上嚟度尺噶啦就。 坦白講咧，隨時都俾人搞噶啦，我話俾你聽啊！即係如果你一係你就冚牌唔去，即係我覺得呢個賭局、那個籌碼、嗰、那個賭注越嚟越大。你香港人逼到呢個地步，大家付出咗咁大嘅代價，已經去到中間冇得褪噶啦嘛，其實係，即係你落曬拍屎噶啦嘛，已經係。咁你冇可能中間到咁上下，跟住你真係睇賭性就係會啫，鋪鋪都曬你冷咁樣嘅啫。咁你諗下香港人，我哋從來都冇諗過個反送中抗爭係迎來武漢肺炎呢個世界大變局嘅喎。其實，所以好多人話聽我節目好絕望，其實我話點解咁絕望咧？大家，最緊要而家鞏固大家嘅互相支持啫。係嘛？咁你諗下，而家個變局係嚟緊嘅咯，你而家先絕望，你見到個隧道嘅光明。然後你先至將架車褪口，唔係啊嘛？即當然唔係話教大家盲衝啦，但係你起碼就係話，你諗下相對起我哋831嗰陣時，相對起9月嗰陣時，相對起10月嗰陣時，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嗰個全球對中共嗰個嘅情況， 我哋嘅潛在盟友 嗰、那個環境係改變咗嘅，其實真係 我哋潛在盟友係越嚟越多，其實係。 但係因為佢哋已經覺醒到就係呢個咁樣嘅全球化。以中國崛起為全球化的中心，這個這30年是去到一個要改變的時刻。如果這個這樣的格局，世界經濟格局不改變的話，中共那種列寧式獨裁體制政經一體呢，是會將整個全世界他們那個的秩序是會改變的。其實你想想，你德國那個州的財長自殺，其實就是很清楚的一個 message 來的。其實是不是完全是因為那個一個不拉更的國家對自己的疫情的隱瞞，然後輸出全世界的時候，導致到一個這樣的情況？如果你不建立個防火牆，你不拆毀中共的防火牆，你得住自己的國民嗎？是不是 Boris Johnson 都是契弟來的，都是奶共派來的，其實 當然啦，他那時候 對香港問題一句聲都不出。 他那時候脫歐，其實他其中一個 自己奶共嘛，諗住 旨意就是自己奶共的，其實 係啊，因為他跟住就諗住奶共嚟救英國嘛。 係啊， 即係話你要令到一個地步係咩咧？英國要強硬起嚟，英國強硬起嚟第一步，他係有道義責任去保護香港人。我覺得我哋係應該本來係擁有英國居留權的人嚟。1997年之前喺香港出世的香港人，根本本身是擁有英國居留權的人，然後通過國籍法靜靜修改國籍法去剝奪了我們的居留權，是這個已經是一個舊債來的。新債是什麼？就是當中共踐踏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時候，粒聲不出，英國的執政的保守黨的政府粒聲不出，是這個就是新債來的。 見利忘義這個就是 好了，到你現在舔硬東西了，佛系抗疫之後全國擴散了， 英女王反而冇事，好奇怪啫。 英女王其實嗱， 係咪命硬啊？真係 未必有事都扮冇事，因為如果佢有事嘅話咧，我諗國民嘅反應咧，係好難想像嘅。 如果英女王感染武漢肺炎而香咗， 即係兩母子都感染喎。其實係你諗下，查理斯王子都瀨嘢啦， 好翻好似話 嗱，我唔知啊，點解咁鬼快嘅？真係 佢咁老咯， 係咯，咁老都咁快嘅，佢係輕症嗰只喎。其實你都未必啊，因為其實我以前聽啦，即係以為啊，嗰啲即係好強健啊，體魄好勁啊嗰啲咧，就應該冇乜事啊嘛。但係未必嘅喎，又似乎。但你反而見到 Tom Hanks 啊，嗰啲又好快搞掂喎，其實又係係嘛 ？Tom Hanks 啊，查理斯王子啊，呢啲好快搞掂。 我諗係好睇佢嘅感染嗰個方式嘅。如果係好近距離直入肺咧，就是、重症嚟嘅。 係、 啊。如果可能係即係飛沫一定距離睇下接觸感染咧。而入到去肺裏邊嗰個嘅病毒唔係咁多咧。 我諗英國， 我諗個症狀就會 輕點。我諗英國皇室咧，其實都好緊張，都驗得好密。可能佢即係嗱，佢 test 口水嘅啫嘛。其實 test 口水一日一次都得嘅，其實係。即係佢既然 咁，除非查理斯喺卡米拉以外有條女咧。 嗱，可能係啦，唔知啊。 好似林鄭咁講，飲完啤酒之後有親密行為咧，酒吧嗰度。 唔係咁，但係咁樣講啊嘛。即係其實佢英國皇室佢可以咁樣做。咁但係其實你唔好以為喎，因為其實而家英女王已經搬咗去咧呢一個咩啊？ 温莎堡啦， 嚇、 啊，搬去温莎堡。 係温莎堡，佢已經唔喺呢一個白金漢宮啦。其實係，但係佢侍從賴嘢啊嘛，佢侍從賴嘢啊。其實佢都係嘛，即係佢諗住其實本身即係搬走咗都好啊。但係其實原來，喂，即係呢個武漢肺炎追殺到去温莎堡啊，真係係惡過希特拉㗎。 西班牙死個公主係波旁王朝嗰、那個 啊， 嗰、那個血脈落嚟㗎。其實係 係嘛， 係啊， 咁咪絕口。 唔係佢唔係嗰個主流啦，旁支啦，但都係一個即係好耐歷史嘅一個嘅貴族嘅家族嚟嘅、啊，西班牙公主死嗰、那個、啊，所以我話如果呢條數唔走， 係啊，一定要走嘅。 如果英女王真係感染嘅話，呢條數唔走， 啊， 我諗英國人都要你走啦啩，就算你 Boris Johnson 唔走嘅話， 錢就找唔起噶啦。但係你可以點樣還咧？中共係，即係你可以耍流氓耍到底嘅，但係你問翻你中國人轉頭，你準唔準備好鎖國先？ 中國人又好簡單，我話俾你聽，佢而家就扮救世主，咁即係嗰啲中國人最叻咩咧？炸粉，我話俾你聽啊！嚇咩話咩話？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初初武漢肺炎信任黨啊嘛？屌喺高鐵站訪問嗰班撲街嗰陣時，你咪講過啦，兩隻眼仔眼珠一碌，跟住就話信任黨啊嘛。佢喺度炸粉啫嘛，佢喺度做假啫嘛，根本喺度。是講一些 please 共產黨的說話， 唔係因為佢 翻去社會信用制度有分家啊嘛。 因為佢覺得 feel good， 即係喺目前為止，佢哋自己本身既得利益咧都仲未受到即係挑戰，但係而家唔同啊嘛。而家可能係好多親戚，每一個人都身邊有梗有一個人死嘅時候，就未必係咁樣講法噶咯。我連份工都保唔住嘅時候，咁啊未必以前 都仲講法噶咯。但係你唔好低估咗中國人的劣根性，因為。呢、這個奴化的一個管治咁多年，大約最餓死三千幾萬人。正路嚟講，共產黨消滅咗啦，係嘛？點解？三年天災，天災嚟嘅其實，所以餓死咁多人。跟住共產黨，即係好簡單，等於輸出武漢肺炎，然後送翻少少性感口罩俾你，你就要感激我。我大躍進之前，我搞人民公社，將你嘅糧食攞走曬，跟住叫你唔使種田，跟住去煉鋼，將屋企嘅床框、窗框嗰啲廢鐵拆落嚟，喺條田基隔離整個土高爐，喺度生個火，揾啲樹枝砍伐啲樹林，然後就揾啲樹枝嚟去煉鋼，結果樹林大量被砍伐，跟住蝗災出現，所有嘅天災後面都係人禍。然後老點你，天災嚟嘅啫。跟住個黨攞翻少少糧食俾你，你又要跪求感恩啦。佢最識係玩呢種， 仲要揾個垃圾車嚟運豬肉添，真係。 係識呢種嘅恩主心態，即係好簡單。你見到藍絲裏邊，我成日都唔明嘅。當初有相當多係游水落嚟嘅偷渡客，喺六七十年代受過大躍進文革嘅苦，點解嚟到香港變咗藍絲咧？大佬佢唔係土改嗰陣時殺咗你老豆老母嘅咩？係咪你原本係資本家家庭，點解淪落到會成為一個貧農咧？係咪有部分走咗嚟香港咧？係咪好似我屋企嘅家族本來就係一個資本家嘅家庭喺廣州，係乜都冇曬走嚟香港，係咪？然後重新再嚟留喺大陸嗰啲，結果成為赤貧，然後跟住你而家 俾翻少少你，唐英年家族，喂大佬，人哋未有共產黨嗰陣時候，已經係上海嘅紡織大亨嚟噶咯。 嗯， 跟住乜 Q 都冇曬， 係 係嘛？然後跟住改革開放，而家黨終於俾翻少少你啦。咁、嗯、你就要跪求佢感恩噶咯，係嘛？跟住即係等於菲律賓一樣嘅啫。我送個咁嘅快速檢測啫，你講咁多嘢做咩？係 咯， 係嘛？佢不嬲慣咗都係咁嘅喎。其實呢種咩啊？呢種就叫流民政權。英國內閣的成員裏面在 Business Insider 裏面有講過的，如果證明中共是一個流民國家的話，這樣的話就要全球要制裁了。 不用證明了，已經證明 了。我覺得已經不用證明了， 你再證明其實你付上很大代價， 即是等英女王死了，感染武漢肺炎死了，查理斯死了，這樣才是流民國家。 是的， 已經事實上是一個流民國家來的， 天天在做假新聞。 喂大哥，今天你看看八三一發生什麼事，拉緊人噶啦，而家後邊唔係政法委去撐住呢個香港黑警，佢哋會咁癲？呢個唔係流民國家係乜嘢？我想話，我都好希望中共係學識著西裝之餘，唔好淨係學識用刀叉食嘢，仲要學到人哋嘅禮貌文明喺國際社會裏邊嘅責任。大佬，你令到全球攬炒，然後竟然無恥到去操縱呢啲醫療物資嚟去達成你嘅抽水外交嘅目的。你講出嚟啊！你去咁諗啊！你都係一條撲街嚟啦，其實係你有咁嘅諗法啊！你諗下，即係等於你見到隔離屋火燭，係咪？你走去人哋嗰度救火嗰陣時，同人講：，喂，你嫁個女俾我啊，我先至救火啊！咪就係咁咯， 趁火打劫咧， 咪就係趁火打劫咯，其實係，係咪？如果你英國人都睇唔到一個咁嘅國家嘅本質，然後繼續喺中國市場裏邊，因為英資進入中國，佢俾啲優惠你，俾個市場你，你繼續賺到好多錢，咁你就唔好再有再埋怨第三波嘅沙士出現啦。我覺得到時到後只有兩個字叫抵 Q 死英國人。我話知你成個皇室全部感染都好，都係叫抵 Q 死呢、這個警號。你哋如果聽唔到嘅話，就係、是、你哋自己攞嚟嘅。我覺得。好清楚的今次的警號， 是啊，血的教訓嚟嘅，呢個係 係血的教訓，係嘛？你仲係而家仲係睇住佢出嚟扮恩主，扮全球抗疫領袖，然後搞口罩外交，你仲睇住佢做緊呢啲咁嘅嘢嘅喎？而你唔清楚知道呢個流民國家，呢、這個同普京同中亞嗰啲咁嘅流民國家有咩分別？我想話，同非洲嗰啲獨裁政府津巴布韋呢啲國家有咩分別？ 冇有分別嘅，個分別就係佢哋 有錢咯。 係啊，即係同埋佢冇咁惡啊嘛，係嘛？即係佢哋冇咁可冇咁多條件可以咁流民啊嘛。嗰啲國家其實係咁衰格嘅話，都好多被制裁啊嘛。你係中國啊，先至而家咁樣得天獨厚，係嘛？仲要喺世界上面擁有呢一個咁嘅發言權，仲話全球人類命運共同體，你有面講呢啲説話嘅，其實係。 他無恥到不得了，我告訴你聽啊，大佬很簡單，你問我作為一個人的底線，你現在應該由個政府向全世界道歉， 是啊， 不是說普通的市民出來講道歉的那個什麼 CCTV 那個新聞報導員、啊 嗯、 被人批評到體無完膚，被小粉紅洗版、啊樣 嗯、 他只是講了一句而已，說要向全世界道歉， 是 是嗎？你調回轉你想想，你累到全世界这样攬炒、 嗯、 然后你竟然说制造假新闻，说美军播毒，这件事本身是不是吹天海一句就是说这种讲法疯狂，就可以将那种 evilness 那种背后的邪恶可以抹走？ 如果当中不闹回头，那你就得逞， 没件事的了。是 啊, 是啊， 冯佩奥不打电话给杨洁篪少他的话， 就被你改写历史了， 就没件事的了。跟着当初就落命令全个国务院联邦政府全部开拖嘛。 啱，我觉得这样做得啱， 是这样 feedback 的，其实是。你想都想不到的，真的。是不是等于很简单，我们香港人看得很清楚。六四现在就是改写咯。改写成什么？没有镇压就不会有中共改革开放下一步，跟着没有经济奇迹咯。所以六四鎮壓有你咯。 哇！咁你文革你都變咗艱辛探索啦。 文革變咗艱辛探索啦，大躍進餓死三千幾萬人就三年天災咯。 係啊， 佢講曬噶，八年抗戰佢領導咯，佢講曬嘅喎。其實係所有佢做嘅撲街嘢，勾結日軍等等呢啲嘢，全部抹咗佢。因為中共就係相信咩咧？勝者為王。 嗯， 歷史係由勝利嘅人去寫嘅。呢、這個就係由秦始皇一路落嚟嘅管治嘅秘訣。我幾仆街都唔緊要，你睇劉邦 和項羽楚漢之爭，劉邦就是一條流民， 是啊， 項羽就是一個貴族，是吧？你永遠鬥不贏流民的，為什麼？因為流民做事是沒有底線，你這些北歐國家做事綁手綁腳，又要顧這樣又要顧那樣，又要顧大愛包容，又要左膠又要勝，他就利用你這種大愛包容來去滲透你的國家，影響你的內政，從而 control 你們的選舉。如果你容許這樣的話，你說這個就是中國模式，以前的在宋朝的中國，它會不會這樣去影響全世界？它會不會影響這樣周邊國家？就算是明朝的中國，會不會這樣介入去朝鮮裡面的內政呢？都不會。問題就是現在的中共根本從以前中國中華文明是兩回事來的，大家醒一下吧，正在聽節目那些在外國的香港人、華人，你們醒一下吧，馬來西亞的華人，如果現在的中共是等於中華文明的代表，這個中華文明就消失了很久了。其實 沒有的，你彭斯就是說你現在的中華文明就在台灣了。其實就 我講了很久了，你看台灣民主國家，人民本身有人民修養，當然台灣的體制有很多問題，任何的民主國家那些小粉紅一定會反駁的了，哎，又有這樣又有那樣，喂大佬，人家有臭蟲不代表你自己那套制度好過人嘛，是吧？香港人今次我想是感受看得很清楚的，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的，是吧？但你想想，香港電台有記者問一條這麼 make sense 的問題，不單止這個 WHO 這條加拿大佬什麼 Awkward 叫做 Awkward 那個人叫做，是他說嘛，他那時候說過就是說，如果我中了武漢肺炎我都想在中國醫嘛，就是那個人 咯，那為什麼不回去呢？叫他 是啊， 是吧？跟著喂喂喂咁嘛，你學咗呢啲咁撲街嘢，以為周星馳電影先有㗎嘛，係嘛？你加拿大人咪去聲討呢啲咁嘅人咯，我話俾你聽。如果國際組織係由呢啲咁樣嘅人去處理嘅話，係由呢啲咁嘅人去負責嘅話，如果你將來嘅選舉你繼續係受呢啲中共利益遊說，唔去掃把佢哋出去嘅話，我哋咪自己攞嚟咯。所有嘅呢啲北歐嘅福利國家、大愛包容嘅國家，你哋諗下你哋面對嘅今次。你哋只係喺一個罅隙裏邊睇到中共嘅真面目， 嗯， 係咪？好多西方國家嘅嗰啲中華交， 嗯， 混亂咗幾個基本概念。第一，中華文明不等於中共。如果你哋熱愛中華文明，你哋應該支持台灣加入 WHO 重返聯合國，因為中華文明就係由民國嘅延續，就係中華民國。第二係延續喺香港， 嗯。 在民間的習俗就延續在香港，因為我們沒有經歷過頭那三十年中共滅絕中華文化的那種生活， 嗯， 你現在很簡單，就算是死人，你看到武漢 是 什麼叫死人？我們叫喪禮，什麼叫遺體告別儀式？這些中國人的東西嗎？遺體告別儀式，嗯，是嗎？香港人的喪禮還是用傳統的道教的儀式的，其實這些就是大家看清楚，無論你是中華交你是左交，你要看清楚，中共本身就是一個外來的列寧式的體制的獨裁政權，是將一班流民用組織的方式將他糾集起上來，是吧？中聯辦管治香港的人，他們的質素去到哪裡？我相信很多跟中聯辦交過手的人，你們自己心中有數，我們香港是被一班什麼的質素的人管治的？究竟是麥理浩的質素，還是今天中聯辦官員的質素？他們過去是怎樣起家？如果我們不去挖出這個問題的話，不去直接面對這個問題的話，我或者你比起全面普選都好，他後面一定有一個潛台詞，一個潛規則去 manipulate 的選舉。中共最喜歡什麼？屈機嘛， 是啊， 屈完機之後就改寫個歷史嘛，是吧？西方一堆這樣的人，好了，有些醒了，其實他們醒了，但是什麼？窮慣，我告訴你，看到個利益的錢是大過個天，其實看到個錢大過個天。 其實我覺得呢， 就扮什麼？扮詐訓，仰慕中華文明， 那些一帶一路國家，那些歐洲想舐中國著數的國家，其實都幾似大陸那些貪零團費的旅客的，其實是， 哦，肯定 是啊， 澳洲加拿大很多的，你問我， 啊，即是看到零團費就很著數，但是往往呢都蝕收尾的，其實就是你現在看到 不是貪果盤，啊，我經常 說貪果盤， 還有看到人家高差旗袍就發發聲， 啊， 就是那個 level 就 是 啊， 喂，看到你不要以為很多外交官都是這樣中伏的， 是啊 最經典你記不記得有一套改編的舞台劇，啊，叫做蝴蝶君， 嗯， 想不想改編的電影呢？ 是一個法國外交官，是竟然跟一個男扮女裝的人結婚， 咁戇居， 生埋細路， 點生啊？ 喂，佢喺新疆抱咗一個維吾爾族嘅細路翻嚟，就話呢個係混血兒啊嘛。 咁你要懟得入先得噶喎。 嗱，你要睇睇呢個喺七十年代相當轟動嘅一個外交醜聞嚟嘅，係一個法國駐北京嘅外交官，係戀上一個男扮女人。嗱，佢唔係變性人啊，係男扮女裝，而佢當佢係女人嘅，係結埋婚生埋仔添。呢單嘢係最後尾喺法庭受審嘅嘢，叛國罪。系咪收尾改编咗？好似由阿尊龙做嘅， 系 一个舞台剧。 尊龙好中意整做呢戏嘅， 佢好似同志嚟嘅，系咪？尊龙 啊，我就系记得佢尊龙嗰阵时系拍过呢咩末代皇帝溥仪啊嘛，系嘛？ 嗱，嗰个就系叫做嗰套电影咯，我记得 Mr. Butterfly， 好似系舞台剧嚟嘅，亦都系 Broadway 舞台剧 ，Broadway 嘅舞台剧嚟嘅 Mr. Butterfly 蝴蝶君叫做嗱呢、這个。切片化驗咧，呢、這個就解釋曬所有歐美人士對中共仍然有所期盼嘅一種心理狀態。佢將中華文明等同於中共，將中國人好多嘅呢啲嘅好精緻嘅藝術啊、飲食文化、山村啊、地理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歷史啊，好迷惑啊！哇，一個世界咁耐嘅文明，咁多年延續落嚟到而家。然後就將佢當咗投射咗落去中共嗰度，就等於呢個法國外交官，佢迷戀中華文明去到一個地步，連男女都不分啊！你知唔知啊？唔好講笑，真噶，其實係。 咁咪就 illusion。 大家有冇睇過呢個舞台劇？有話俾我聽係 Mr. Butterfly 應該叫做。 一嚟啦，二嚟咧，嗰種心態咧有啲似Joe Biden。Joe Biden 佢就 有聽眾應該有睇過，佢話熄燈插大比那呢個係真嘅，其實。 嘛？咁驚。咁都得，咁佢飲得好醉先得喎，另一種心態，我覺得好似係 Joe Biden 嗰種心態啦。嗱，我明知佢作惡都好，但係我知道中共作嗰種惡咧，又好笨拙嘅惡，我一定會識穿佢嘅，係嘛？即係所以其實我唔需要正視佢，唔需要當佢係敵人，我唔需要當佢係對手。呢、這個就係 Joe Biden 點解咁即係鄙視阿 Donald Trump 嘅原因啊嘛。其實 Joe Biden 佢就咁講，喂，其實喂，我哋唔需要當佢對手嚟嘅喎。其實係，就算佢作惡都好，佢都唔會有可能係成為一世界領袖嘅喎。其實係， 咪流民政權咯，我咪話。 咁所以佢覺得就係話，舐佢著數咧，喂，我一定係贏家嚟嘅，因為最後尾我一定會識穿佢嘅，我亦都唔會上當嘅。然之後咧，個個都以為，好多國家都以為我係例外嘅，其他國家會賴嘢係咪？我唔會嘅，其實就係、是、呢、這個就似點解零團費嗰啲旅客咧就係咁解啊嘛！零團費啲旅客咧，嗱明知佢屈我入去嘅嗰啲咧鋪頭咧去買嘢嘅，我唔落車咪得咯，係嘛？佢覺得我唔落車，我唔去唔被逼去買嘢，有其他人買嘢咪得咯，我唔落車就得噶啦。其實就 但係點解最終佢都要買埋一大堆無謂嘢？買個勞斯丹頓俾咗呢個50万啊！你諗下點解？佢出發嗰陣時候一定諗定， 係啊， 我死都唔聽你講， 係啊， 你到手嚟掠我嘅，佢、啊、一定個個都係咁諗噶。 我就係零團費， 我一定屈你機嘅，我食盡你，玩盡你，我就豆領都唔俾。但最後尾點解買埋一大扎，買隻咁樣嘅碟又300蚊，跟住去觀塘海濱廣場買入朱古力又500蚊啦？人哋咪心理 manipulate 你嘅心理咯，中共最叻 manipulate 鬼佬嘅心理，我話俾你聽咩？先就裝扮成為中華文明嘅代表，係嘛？克林頓由西安入城，哇！重演當年霓裳羽衣舞，唐太宗歡迎嗰啲嘅藩邦喺呢個西安，即係長安啊！當時係嘛？咪中伏咯！我話俾你聽，跟住再去長城、故宮行一行，哇！大佬幾宏偉啊！故宮。係咪？現全世界最大嘅皇宮建築群，其實關你中共乜差嘢事？毀壞中共文物孔廟6000件文物嘅就係紅衛兵，布達拉宮、扎布倫子所有藏傳佛教重要文物燒毀嘅就係紅衛兵，係咪？西方知唔知道？我想問佢哋知㗎，不過詐訓啫嘛。好啦，然後跟住呢個係外來政權，係用列寧主義組織起上嚟一個政府。你話佢熱愛中華文化，其實佢頭嗰30年就係將佢踩喺地底嚟。香港荷里活道點解會發達啊？當年因為啊，嗰啲中國文物流曬落嚟香港，由香港再賣去西方博物館，所以荷里活道大家發到砰砰聲咯。一個宋朝嘅佛像係賣緊幾萬蚊嘅啫，其實係嗰陣時係宋朝木造嘅佛像啊。呢啲就係中國踩喺地底嚟。點解收藏明式家具嘅香港人會發達啊？當時因為明式明朝嘅家具 在中共眼中紅衛兵拿去燒的，你知不知 道、哦、那即是香港就發了這個文革財。 香港其實很多人，台灣香港的收藏家是發了文革財的、嗯、你說那個政權是代表中華文明，這個我絕對不能同意、 嗯、 它代表的是一種列寧式來自蘇聯的一種獨裁體制。然後西方我就說為什麼這個蝴蝶夫人這麼有代表性呢？這個故事這個是真事來的、 嗯、 你不要笑我，其實不是 AV 劇情來的，其實是真事來的。就是因為這個法國外交官迷戀他有一個京劇的花旦，又可以扮反串，其實他是一個反串的人、嗯、好了，用很多這些中華文化的東西去迷惑這個法國的外交官，實際上是一個間諜、 嗯、 是一個男人間諜扮女人去迷惑這個法國外交官。而他很多時候當他有懷疑的時候，就好像零團費的那些人、 啊、 我上了一個小巴，我知道這個珍姐是刀手的、 啊、 是吧，我不睬他，我另一面望住個窗，唔同佢眼神接觸。好啦，跟住佢由你身邊嘅人入手。你知唔知最後尾阿珍姐點樣點樣擊潰佢？ 我知啊，佢咪就話唔俾你住酒店啊？ 唔係，其實好簡單嘅啫，乜嘢都係假。如果大家有做過導遊刀手嘅朋友，可以話俾我聽係咪真？佢擊潰佢哋係咩咧？就係、是、你乜都唔買，人哋睇你唔起嘅。 係喎、 哦，屌你以為安徽係一個窮嘅地方啊？ 係喎、 哦，你哋唔係窮到咁啊嘛？喂，香港人啊！點解睇你哋大陸人唔起啊？就是、你入到去嗰個咁樣嘅咁名牌嘅勞斯丹頓手錶嗰度， 係喎、 哦，係嘛？好啦，你哋是但揾個人出嚟買啦，跟住咪就係用屈辱、自尊、嗯、自大呢啲嘢 manipulate， 其實同共產黨係一模一樣。 係 嗰、那個零團費嘅刀手去掠佢哋，咪一模一樣啊！最終佢咪買埋一大半無謂嘢翻去，先至發覺勞斯丹頓唔係鋼斯丹頓咯。 即係所以，如果學習中國文化咧，就一定要參加大陸嘅零團費旅行團，係嘛？呢啲先至係中國文化嘅體驗。 我話俾你聽，魏奕迅點解賴嘢？點解彭定康唔賴嘢？魏奕迅就係英國一本研究中國雜誌最出色嘅，叫做《中國貴刊》（China Quarterly） 嘅編輯。是一個中國通嚟嘅，魏奕迅係識講流利嘅普通話。五零年代開始研究中共，點解會賴嘢？係咪佢哋呢班人永遠個心態都係覺得中共係全球嘅世界嘅例外，中國係咁樣嘅。我哋唔可以用同一套標準去量度中國。呢個就係韓寒所講嘅世界有兩種邏輯，一種就係世界嘅邏輯，一種就係中國嘅邏輯。呢啲好多西方嘅左交、中華交都一樣。就是他覺得中共的文明是很獨特的、 嗯、 是 last 了這麼多年，其實中華文明一早已經斷了的，其實是、 啊、 在漢朝之後已經是另外一樣東西，是中國的儒家儒生一路在歷史裡面去重建一個萬世一系的中共、 嗯、 的中國文明，還有跟著去到晚清去抄襲日本人的國族神話，天照大王那個的神話，然後去重建中華民族那個神話嘛， 有的嗎？他們有， 所以我們就是皇帝子孫咯、 哦、 軒元皇帝是我們的共同祖先咯，大佬， 即是女巫那些嘛， 全部都是假的東西，是梁啟超、啊、這班友留日的學生走去抄襲日本人，日本人為什麼要一早跟你中華文明分開？他就是建立他天照大神那個故事嘛。 我覺得最愚蠢了，就我覺得最愚蠢了，就是前年 Donald Trump 即其實去中國去這個、去北京啊，佢去呢個紫禁城嘅時候咧，習近平竟然厚顏無恥喺佢面前喺度講，你知唔知道言中國好巴閉啊？中國人，我哋中國人啊，嗰、那個祖先就係一條龍嚟嘅，其實係我哋龍的傳人嚟嘅。 佢真係咁講？ 佢真係咁講啊！跟住然之後，你唔知道我哋中國嘅歷史係好悠久啊，全世界最悠久。跟住 Donald Trump 先講啊，嚇！我以為係埃及喎，其實係埃及有五千年。跟住唔係咁樣，習近平話。我哋啲中國歷史係未斷過嘅，其實係 你啲坦白講咧，鬼佬係分唔到啊！俾你聽， 唔係其實 Donald Trump 分到，只不過就係其實同佢陪笑，亦都無謂拆穿。 呢啲咁嘅蠱惑商人好簡單，你要賣口乖就賣到盡， 係 係咪？佢就一個 deal maker， 總之你面子就冇成本嘅，其實 係啊， 傾生意面子係冇成本嘅。你要我拆你鞋，我就拆你鞋。佢每掛喺口邊都係習近平係我老友噶，佢到而家仲係咁講嘅。 係啊，係啊，係。 但你想想，我就是说很多西方的学者自负美国的中国通是中了伏这么多年都不清晰，我告诉你、嗯、到我们读书的年代还有一班学者为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去讲好说话、 嗯、 是不是一个等同于史太林肃反 納粹種族大屠殺這樣規模的一個這樣的滅絕人性的人道危機，竟然在西方眼中是視為什麼 liberation 解放，人性的解放。你試下你做過那些紅衛兵下放過去新疆，下放過去西藏那些紅衛兵，你看看 你會不會這樣看。但是為什麼我就是說來到香港變成藍絲，其實是因為他們甩不到那陣由中共所扮演的所謂中華文明這一樣的這個外衣。咁然後海外華人又中伏啦，跟住，海外華人中伏，結果你睇張守成自殺，香港人冇人再討論呢件事。張守成點解要死？千人計劃裏面中共嘅高級間諜，丹華資本就係入股嗰啲喺 Silicon Valley 裏面一啲好多嘅關鍵嘅技術，佢就係負責將嗰個資金擺落去控制呢啲公司竊取技術嘅人。你記不記得張守成？ 我知道前年嘛，即其實在這個孟晚舟他被捕那天， 被捕那天自殺， 是那天自殺，原本就 因為 FBI 已經開始調查了， 是啦， 他就是那個線頭， 是啦。 所以我說大家聽節目那些美國華人，特別是你們是科研人員，你們小心一點，在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不要再說話美軍播毒了，我話俾你聽。 唔係，我記得 FBI 上門嘅。 嗰陣時亦都有啲人講，就係話其實張翔啊，其實都係千人計劃嘅其中一個棋子嚟。 港大校長 係啊， 唔出奇，我覺得 係啊， 好多呢啲海外華人嚟香港做大學教授嘅，我覺得都係 係啊。 喂，哈佛化學系主任 啊， 幾多錢啫？ 嗯， 就係窮慣百零萬啫嘛。喂，即係等於香港嘅富豪同個女朋友坐一個私人飛機去日本看場歌劇吃餐飯的價錢，其實你以為很厲害嗎？中共以為很厲害嗎？其實知識分子就用文明去迷惑他，迷惑到一個地步，其實就是數籠，數籠數到一個地步，那條人就唯有炸分了，其實我是因為仰慕中華文明而已，實際上他是想代錢。所以我說人性是照耀出這些歐洲人好國際社會裡面的知識分子精英，包括美國民主黨的精英都一樣，希拉里等等這些，其實是照耀出個人性的，中共是一個照耀鏡來的，不要再拿中華文明來做一個 excuse。 是 你說因為你中伏，是因為你那個法國外交官就是這樣，他自辯的時候我沒有叛國啊，因為我仰慕中華文明，所以我男女都分不開。我心想好像剛才個聽眾說，其實分得開的，是 不是？ 即是你想想象你和一個女性是有細路仔而生咗個細路仔，呢個人聰明喎，佢喺新疆，佢唔係喺安徽農村抱個細路翻嚟喎，佢抱個鬼鬼地嘅個樣喺新疆抱個細路翻嚟，就話俾佢聽係同佢生嘅喎，係嘛？ 喂，佢養咗幾多年先知啊？其實 七八年，最好笑咩？每一次佢都熄燈行房嗰陣時，跟住佢就話俾佢聽，我哋中國女性就係好矜持、好保守嘅，係唔可以見到對方嘅樣嘅。咁佢又信嘅喎，佢有個一絲懷疑嘅其實。問題就是當他已經入了局的時候， 他有喉鬱的嘛， 我不知道，但當他入了局的時候，他最終怎麼面對自己喜歡的其實是一個男人。 不是我不明白，他搞的時候 會叫的嘛， 不用高見到 detail 如果不是我們就變成 環環 AV 很難想像啊，大哥，你把聲音啊喂，你好極你都好似張柏芝咁樣樣啊，係嘛？大佬，你點樣叫啊？真係 有相啊！你自己查你就知 啦。唔係啊，你呃到個樣，但係呃唔到把聲噶嘛？真係 一個好轟動嘅案件嚟嘅，其實係，亦都係 我想象唔到， 亦都係西方一路，我覺得好 symbolic 嘅呢個案件，係西方點解要做出叛國行為？點解要做一啲咁嘅嘢？係初係因為你讀大學嗰陣時，以前好簡單。美國嗰啲左膠睇咩啊？睇 Edgar Snow， 我成日都話 Rest Over China， 哇！延安嗰啲係民族主義者嚟嘅，抗日嗰陣時啊，幾咁軍民如水情啊！喂，大佬，延安咁刻苦，全部都係 show 嚟嘅，你知唔知啊？係毛澤東知道 Edgar Snow 嚟嗰陣時係做場戲俾佢睇嘅，其實係佢一方面就喺嗰度鎮壓黃實味啊，喺度殺嗰啲嘅整頓嗰啲五四時代嗰啲 liberal 嘅知識分子嘛，喺延安。他們就看不到 咯，所以我記得早幾年有一套戲就叫 The Interview， 就是講這個有一對記者就走去北韓，就在拍這個紀錄片樣，即 咁入邊嘅北韓咧，你見到嗰陣描述金正恩啊呢一位人物咧，就將嗰陣時哇，即係其實佢歡迎呢、這、一個呢兩個記者咧去北韓嘅時候咧，將佢哋自己啊描繪到北韓咧，就真係好好嘅喎。其實係哇，你睇我哋北韓幾即係物資幾豐盛，係咪又有超市啦，又有城，又有靚女啦，係嘛？但係佢所到每一處咧，佢全部都揾曬演員啦。 佢基辛格訪華都係咁噶。 其實咪就係咁樣咯。 嗰陣時中共經濟崩潰嘅，你知唔知啊？ 即係嗰套戲其實係幾年，好似五六年前，我唔知有冇睇過。其實嗰咩James Franco 拍嘅，其實係，其實咪就係其實似即係你所謂嘅 Edgar Snow 啊嗰陣時嘅做法咯。其實就係、 是、喂，其實你知唔知啊 ？Edgar Snow 好呢、這個 John Surface 好呢班人係最關鍵時刻令到美國動搖。蔣介石第一次喺東北戰役嗰陣時候，如果當時蔣介石嘅軍隊攻入去長春，冇共產黨噶啦，我話俾你聽。但是在那個關鍵時刻美國的對蔣介石的支持動搖嘛、 嗯、 所以我說如果你吸收歷史教訓，為什麼美國五十年代有麥卡錫主義，大陸現在猛咁指 Donald Trump 是麥卡錫主義、 嗯、 是為什麼呢？是因為跟 John Surface 這班友在關鍵時刻裡面提出一些親共的建議，要和談嘛、 嗯、 要國民黨和共產黨和談嘛結果就最終美國失去了中國咯、 嗯、 跟著韓戰咯，跟著冷戰落幕咯，是就是这样的，整个世界格局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说美国有一些，当然有一些是被中共收买的、 嗯、 但是也有一部分是很天真骄傲的，真的。他仍然觉得共产党是民族主义者，民什么族主义者，大佬？如果一个民族主义者怎么可能饿死自己国民三千几万人而不承担责任、啊、我想说。好了，然后来到今时今日，不断靠修改历史、篡改历史、嗯、洗脑的方式。是不是这个是史太林施成于史太林、 嗯、 当时戈尔巴乔夫令到苏共倒台，其中一个原因是开放档案、嗯、你知不知道，是那些人可以查回自己档案。 其实你英国也是这样嘛，英国这个那段时候是不是佐治六世，是不是他那段时候被人家说到，其实他原来他勾结这个纳粹，是不是之后都是开放这个国家档案才揭破了他嘛。其实就是 如果你想明白中共的權力的來源、本質、所有政策的根源，你就要看蘇聯在九十年代倒台之後公開的檔案，關於他們中共的檔案、 啊、 這個是最準確的、嗯、我覺得在蘇共裡面中共的檔案就講出真相，而最終是出版了一本書叫 《毛澤東 傳》， 是是 是，就是based on 一個蘇聯的學者、 啊、 前俄羅現在俄羅斯的學者，在美國教書的，其實一個俄羅斯學者寫的書， 近年寫出來的， 就是揭出蘇共如何操控中共？ 哎、他很了解、啊、毛澤東的，他當時、去到俄羅斯屙屎屙尿咧，好似 keep 住啲屎嘅樣本咧嚟研究佢嗰個健康狀況。 唔出奇， 係啊， 唔出奇喎。你知唔知蘇共其實係擺咗好多人喺毛澤東身邊嘅？ 係啊， 係及 keep 住毛澤東，然後定期打小報告，嗰啲、啊、小報告 keep 住喺蘇聯嘅檔案館嗰度嘅，係。 佢即係蘇聯對於嗰陣時嘅中國嘅 control 咧，係非常之入微嘅，其實係好犀利嘅。那個操控係所有派系嘅關係咧，都摸得好清好楚嘅，其實係。 唔係呢個嗰本書好厚嘅，其實係時報出版，我介紹過。 係、嗯、我知道，啊，我知道邊本啊，啊， 係啊， 啊， 抵睇嘅嗰本書， 啊， 好好睇添，我覺得。 嗰、啊那個就係Red Star Over China 之後另一本啦。如果你要讀懂毛澤東咧，就其實要睇下嗰本書，其實係， 亦都係好多時候，因為佢哋已經係將佢哋嘅歷史收得好埋，全部改寫曬。 其實老共而家即係其實咪就好多時候都係老翻嗰陣時蘇聯點樣操控共，即係中共嚟嘅方法嚟操控翻香港啫嘛。 一來啦，二來咩咧？二來就算係佢對外，即係所謂用對外轉移矛盾呢啲，都係重複緊。毛泽东当年反苏修来转移国内矛盾的方法的、 嗯、 就算他现在反美、 嗯、 为什么他现在会无厘头在武汉肺炎国际高峰期里面去反美、 嗯、 也都是当年毛泽东要转移大跃进失败、 嗯、 退居第二线被党逼退他的时候，被周恩来这班人逼退他的时候、嗯、他就要用反苏来去团结那些人集气在他身边，然后将个责任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共內部潛伏住克魯曉夫路線的人、 嗯、 先樹立了一個敵人叫蘇共。其實克魯曉夫坦白說他只是看不起毛澤東、 嗯、 根本不存在一個嚴重的利益衝突、 嗯、 好了，然後跟著借反蘇來去收集權在內部整頓，所以我告訴你很快中共內部會出現一個親美集團出來， 呢個一定嘅其實。 Yes， 係唔需要水晶球。 而呢個親美集團咧，其實我哋之前都講過，其實就係佢哋會比較趨向啦，打住呢個鄧小平嘅路線嚟去親美嘅。因為確實當鄧小平之後就係一條親美路線嚟噶嘛，其實係任何人如果反襲嘅話咧，其實就係打住一條鎮鄧小平嘅路線出嚟咧，就去反襲嘅。你見到而家任志強佢而家所講嘅嘢，同埋好早嘅時候，即係較早今年較早嘅時候，就係黃奇帆講嗰啲嘢嚇，同埋即係許章潤講嗰啲嘢，其實個個都係講鄧小平路線嘅。而習近平即大陳 平嗰個都 係 㗎，係 啊， 陳平出嚟嗰個都 係㗎，係啊，其實係啊，你而家見到佢哋有個即係共通點，其實呢個好容易㗎，其實大家已經有條既定嘅道路喺度。喂，其實呢個改革開放本身就係中國喺呢一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嘅一條既定路線嚟㗎嘛，係嘛？而家你習近平係一一打破曬㗎，其實係。而我哋見到就係話習近平佢而家改元更張，佢即係將以前毛澤東路線復辟之後，喂。共產黨是未行過好運啊！真係 冇三連敗咯，我話未有武漢肺炎之前已經三連敗噶啦、啊。香港反送 中美關係、台灣選舉、台灣選舉同埋 跟住簽訂貿易計、啊、貿易協議、城下之盟，屌要進口稀土添，仲要 冇錯， 咪咯三連敗，而家四連敗，係冇、 啊、 好過噶喎。其實喺佢修憲之後， 係啊， 係咪呢個亦都係近年中共係面對最大嘅危機嚟噶？ 嗯， 你諗下由1979年到而家， 嗯， 鄧小平同美國。立下投名狀，攻打越南， 嗯、 就開始了所謂中美友好合作。 嗯， 係由1979年真正的中美友好合作，鄧小平訪美之後開始了、 嗯、 好了列根當時就係呢個對付頭號敵人蘇聯，終於達成了一個咁嘅中美共識。第二個合作是1989年之後的克林頓時代，諗、嗯、住和平演變，中國走市場經濟，最終可以和平演變中國，唔好用。制裁方式去逼佢，如果唔係佢會再閉關鎖國。 嗯， 我想話今日呢個假設已經不存在。中共敢唔敢？我就同你補一鋪。好似你頭先講，夠唔夠膽今日閉關鎖國？ 嗯， 面對國際制裁嗰陣時，係、嗯、咪？我唔出口呢樣，唔出口嗰樣，係咪？好似唔出口呢個熔噴布，唔出口口罩嗰樣，我就睇下你敢唔敢，係咪？呢、這個就係我覺得你如果係要打大佬，就係要咁嘅心態嘅。如果唔係佢食硬你嘅喎。你可以毫無損傷可以打大佬，冇可能喎呢、這個世界。佢、 嗯、 食硬你嘅喎，係咪？係咪咁容易咧？中國要脱離開呢個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見到佢同美國貿易談判第一階段嗰種最後尾嗰種嘅讓步，你睇到嘅其實冇、嗯、底氣。如果你話係因為外貿而影響到內部經濟，去到三、去到二、去到一嘅 GDP 增長嗰陣時候、嗯，共產黨政權仲可唔可以穩定地存在？ 佢本身咧就其實係諗住自己搞起咗一帶一路之後咧，搞起咗自己嘅貿易圈，咁就可以獨立於美國之外嘅。其實就係、是、即係起碼係可以同美國分庭抗禮先啦。咁但係喂，其實你發覺唔得喎。其實就尤其你今次武漢肺炎之後咧，你嗰個貿易圈子裏邊，你嗰個一帶一路裏邊嗰啲老朋友係嘛，最 friend 嗰啲已經唔理你係嘛，即係。突然朋友嗰啲已經受到教訓，其實一帶一路好難玩落去。你國際路線你自己好難另辟蹊徑，同時間你又發覺你自己冇咗美國唔得。咁你同時間喎，而家你美Donald Trump 而家都開始就其實係覺醒咗，就覺得開始要團結翻歐洲啦，係咪？喂，你派啲口罩唔掂，不如我嚟派啊，係嘛？其實而家 Donald Trump 而家美國嘅狀況同之前好唔同。美國而家嘅狀況咧，佢而家好似本身呢個國防生產法啊，其實啱啱先至開始啟動嘅啫。佢之前佢話自己國內咧， 喂大佬，你唔好睇小美國。二次大戰嗰陣時候，最終美國點解會領導呢個盟軍贏咧？大佬係因為佢嗰個軍火生產， 係啊， 大佬佢嗰個 Sherman 嘅坦克。在整個歐洲戰場裏面，你無論你德國的戰車幾叻都好，咩虎形坦克、炮形坦克都好，佢量產，你打彎咗佢一架，佢有十架又上嚟，十架之後有100架，100架之後有1000架，跟住租借法俾埋呢個蘇聯， 嗯， 係咪？就係佢個工業生產嘅基礎嚟噶嘛？呢個係 啊， 是美國工業生產的基礎。 而且他那個即美國那個 他現在發明蒸口罩真的。 是啊是不是就是那 麼厲害。不是他再 N95-160 消毒可以用十幾次。 哦他即是那種新發明來的。 他不是啊袁秋那種那些人說 Donald Trump 幫袁秋平反其實不是。 不是 袁秋是蒸的。 梁振英以為自己即是什麼即是如獲至寶要找到笑料原來不是一回事。 不是是另外一種消毒法來的。 但是这样讲嘛即是你美国现在开始真的启动那种战争模式嘛而确实你看到纽约市长阿科莫真的给到压力给 Donald Trump 嘛是吗喂其实他上个礼拜很有型的科莫在这里说喂你说战时状态喂你战给我看看先啦是吗我们现在那些呼吸机啊我要20000个你先给得400个我是吗还要分他们现在是。所以你现在你先接给这个科莫闹到啦其實 Donald Trump 在這個禮拜呢其實他自己本身喂他自己都轉態啊其實是他大轉態就是話原本他上個禮拜都仲喺度講就係話喺 Easter 嘅喺 Easter 嘅時候呢、這個全國都要即係其實係要走返正常嘅即係呢個生產即係呢個呢條道路要開放返嘛而唔會再鎖嘛。咁之後喂俾科目鬧完一輪之後喂不如紐約即係鎖咗鎖呢個封城佢先啦，跟住俾又俾人鬧多次，跟住咧咁而家冇啦，唉，即係俾翻你紐約自己搞啦。咁但係其實而家你經歷咗一個禮拜嘅一個折騰之後，其實而家美國係比之前團結咗好多嘅，其實係。 其實好簡單嘅啫，團結一個國民就同中共都一樣嘅啫。第一揾到頭號嘅敵人，呢、這個最重要。我覺得第二係咩呢就是當個疫情威脅到一個地步的時候大家都不能夠置身事外。 因為很多死的人其實很多都是身邊自己的人來的嘛。即是親人朋友個個都有份的時候喂其實那種同仇敵忾你不可以看少的其實是。 所以很多人不說哎沒用的最後中共就會收買他們。我告訴你如果你死了那麼多人的話喂大佬這個是差不多西班牙流感以來最大規模的世界的疫症的時候。 絕對是。 那你想想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是這樣可以輕輕鬆鬆就收你幾個性感口罩，好似荷蘭咁就放過你咧。喂，大佬，我真係幾好笑嘅噃。你搞到人哋冚家產，然後俾翻幾粒呢個花街朱古力你，然後俾你食，就係咁樣嘅喎。其實係，然後跟住你仲要感謝我喎。 唔係香港，我哋咪受得多咯。其實係，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反而咧經歷咗武漢。 其實點解受咧？好簡單，就係話我俾粒花街朱古力你，如果你唔感謝我，跟住我就拗碌棍出嚟搏你啊嘛。咁你咪唯有炸炸地地攞咗粒花街朱古力，然後感謝黨咯，咪就係咁嘅啫嘛。其實係，因為你睇到佢粒花街朱古力後面有碌棍收埋，喺個士巴拿喺個褲浪嗰度跌出嚟噶嘛。 菲律賓咪就係咁咯。其實幾冇尊嚴啦。其實講真，你見到嘅根本上就好似一個附庸國咁樣樣。 咪所以我咪話一個流民國家咯。如果西方係睇唔到中共政權嘅流民國家嘅本質喺背後，到今日。搞到全世界攬炒仍然是扮呢個恩主的話，淨係呢樣嘢本身。呢、這個Navarro 有講到嘅喺紐約時報 最早講嘅， 喺紐約時報嘅訪問裏邊、其實佢哋係製造呢、這個，因為佢哋嘅延遲令到全世界受害，而佢哋而家利用呢啲物資外交，其實呢樣嘢係即係美國人自己要睇清楚。 係， 係咪 Peter Navarro 有講過呢樣嘢？其實，所以今日就咦3个钟 啊， 大佬 系啊，爆晒啦，其实系 真系再讲落去就要 cut 噶啦。 我哋同太子831抢客啊，大佬真系 打成点啊？831而家 咧，我睇下先，而家好似仲有 live， 啱啱见到吓，即系见到真系周街黑警，7个月啦，而家都其实好快过一个月啦，即系对上嗰次都过冇几耐啫嘛，其实系。哇！十字路口已经啲黑警已经企晒喺度啦，成4个钟啦，佢哋都啊。 嗯 吓，好夸张啊，真系。但今日好似都唔少人喎，我见到都吓。 冇嘅，唔会屌你咁嘅 PK 等出嚟，低智深访问之后，啲人就会改善。 捉咗20个人啊，系毫无冲突嘅情况底下拘捕咗20个人，咪即系劳拉咯，系嘛？又打到人哋爆晒光啦，流埋鼻血啦，其中有一个仲要系 冇嘅，佢自己都唔停啊嘛，止暴制乱。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都要休息一下先啦。 係，好。 咁啊，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 好，拜拜。 拜拜。